憲法義務之上。希夫認為，如果犯事者是奧巴馬，幾乎可以肯定每一個共和黨議員都會支持彈劾。新西蘭懷特島火山爆發一個星期，當局將會舉行悼念儀式，默哀一分鐘。默哀會在當地下午2:11，即是上星期一火山爆發的一刻進行。預料總理亞德恩亦會在每個星期的內閣會議上帶領內閣成員默哀。事故至今造成16人死亡，2人仍然失蹤，相信他們跌入島外的水域。當局視乎天氣狀況，今日恢復派人落水搜查。亞德恩在社交網站向搜救人員致敬。至於遺體鑑定工作仍然進行，至今確認死者之中有6個澳洲人、1個美國公民和1個新西蘭導遊。天氣方面，一股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同時一道雲帶覆蓋該區。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溫暖，本週中期有幾陣薄霧，本週後期天氣轉涼。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94点，升6点，总成交金额19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5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4点，升5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3.8升2.8，小米集团10.72升3.2，中国平安93元跌1毫，猫眼娱乐13.62系升2.2，友邦保险82.3跌3.5，阿里巴巴202.2升2毫，美团点评100.6跌5毫，建设银行6.5系跌1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4，英镑10.42，瑞士法郎7.922，澳元5.364，加元5.916，新西兰元5.145，欧元8.6766，每百日元对港元7.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13。日经平均指数报24004点，跌18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38美元，卖出14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多次啦，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丽德街对开咧第三四线嘅交通意外咧，喺半个钟头前已经清理好噶啦。咁现时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啦，同埋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咧，交通就回复正常。隧道入口，红隧啊，而家港岛入口咧系交通正常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去芜湖街，龙尾就去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港岛方向咧，而家龙尾仍然系喺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啦，都系慢车嘅。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市超域道。另外东区走廊去翻中环啦，而家龙尾就海丰园。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观塘，而家龙尾就虎山道桥底。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方向油塘。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彭仔程振鹏。林忆莲的理由，从爱出发，每一阙歌都好似冬天的阳光一样， 不单止温暖，还有一份感动。 爱有让人坚强的理由，爱是所有幸福的起头，真爱是自由，只在真心中停留，愿你我都有这一份纯真到永久。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社会上有人认为什么都可以试，他们觉得吸毒是好小事，大麻、冰这些毒品不会令人上瘾，他们还以为没有人知道就得，其实这些都是自欺欺人。吸毒不单止伤身，还令到关心你的人伤心。不要再匿埋了，打热线186186找人倾下。记住，企硬不吃嘢。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广州快活人。 早晨，早晨，黄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应该早晨啊，口罩，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天。早晨啊，豪仔。早晨啊，风叔嘅听众。早晨。 Hi, morning。 系啊，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就75%啊。人咧就有3个喺直播室嘅，命咧我就觉得最多都系得两条嘅啫。 半。 两条半，你仲有半条系嘛？ 我唔觉得你有半条咯。 吊住咁样。 条鱼尾喺度。 系啦，但系你只眼今日咧嗰个疲倦啦，我谂同埋个病意啦，系一条线啊，真系哇！ 我真系认真你啊，因为咧曾志豪病啊，唔系第一次啊，咁但系问题我好少我见到佢病到咁样喎，半死 咁。咁唔系，佢成日病都病到半死，不过咧佢嗰阵时半死就唔翻工，佢今日咧都坚持住， 系 啊，你知咪几紧嘢 喎？你真系好中意翻工啊！ 个责任心几重啊！ 真系啊， 早日康复啊！ 个重啊，同我病情一样啊，都系咁重。 咩事咧吓？即系嗱，其实咁样嘅，我哋啊翻嚟啊，以为佢咧上次。 吹一吹风，礼拜五， 我都系觉得系，但系佢话唔系， 系咩事呢？你有咩病啊？ 如果你话礼拜五嘅吹风会有问题嘅话，我昨晚再吹多咗次风系因为 定系双重打击， 我开头自己以为 打击啊， 礼拜五太兴奋啦，做到啲你梦寐以求想做嘅嘢，搞到你嗨到个心脏负荷唔到，你知你几弱噶啦个人， 4:4啊， 咩位置4:4啊？ 四男四女咯。 咁不如我马上讲完我病因之后咧，我哋直入 跳落去礼拜五啦。 好简单，因为琴日咧难得咧就录咗音啊嘛，咁喺电台工作嗰度，咁啊一家四口咧就出咗去玩咧去咗尖沙咀，咁啊拍咗喺我最中意嘅嗰个停车场，就系、是、个当风嗰个咧海乜城嗰度咧。 O K， 嗱就系咁样咋，拍咗喺嗰度，落车整一整架 B B 车，加啲零件落去，10分钟，吹，哇条颈开始起鸡皮，跟住落到去行行海旁，10分钟，条颈开始起第二浸鸡皮，翻到嚟攞车嘅时候， 嗰个冷震啊， 为咗攞翻嗰啲唔知咩单嗰啲，再落去吸飞，再吹第三阵风。哇！豬皮都起埋，中咗啦！ 我咁唔係，其實你第一次即係你仲要三次，我覺得你勁噶啦，已經。即係如果你著唔夠衫，但係你唔會 夠衫㗎，你架車有褸㗎。 唔夠啊！我唔記得咗著條頸嘅保護。 唔係啊！你架車唔係有褸嘅咩？ 我條褸全部都係嗰啲咧小樽領咯。都是北海道明星小樽領， 你攞个仔件衫嚟摟一摟住都好，搭住条颈啊嘛， 大家睇到睇到， 搭住条颈已经咁。 最惨系咩？我遇正嗰个老婆 啊！你好多个，你讲到好似 我遇正嗰只 老婆，正老婆 系完全唔怕冻嘅。我每一次话冻咧，就俾佢谴责啦。 你即刻叫佢除衫俾你啊嘛！阿老婆话你都唔怕冻啊， 全部都俾佢指责啦、嘲笑啦，就话边有咁冻啊？你自己病啊！所以去到最后咧，我就 但你唔应该有呢、這个即系。 唔開心嘅感覺嘅，人哋笑你，我哋兩個都笑你又凍， 點 係 就係咯？ 邊有凍啊？咁 係 咯， 你話齋。 但係你三日我都唔明啦，即係第一夜你已經感覺到尖寒尖凍嘅時候，你都唔去揾嘢保護自己，仲要兩三年 激。我唔怕啦，我哋而家祝你早日康復，我哋快啲跳入正題。 正題啦，都係黑。 二台辦喜事嗱，我咧就喺台灣，我就去唔到，但係咧我哋有兩位嘅。 恭喜佢先啦，快啲喺度。 唔使，我嗰日恭喜咗好多次嘅啦，已經係啦。不如你哋講下關於有啲咩特別嘅花絮啦，即係我開頭我頭先未話嘅，我以為你個心啊承荷唔到啊，嗰個澎湃嗰個刺激，難道我會唔知先？ 邊度 你個心跳啊？ 心跳有咩事啊？ 佢平時咪成日嗰啲咧，我好勁啊，大支嘢嗰啲嚟噶嘛，而之間誒鏡頭一轉變咗個小粉絲喎，係嘛？ 嗰日如果係由一個大人咧。即係我哋講大人啊，變成一個小孩咧，就唔止我一個 嘅。係啊， 我哋嗰台裏面咧，亦都有個老細咧，我哋唔好開佢全名啦。 好，唔好開佢全名，佢都係一個粉絲。 國風，我冇對，冇講全名啊， 講 啲啫嘛。 唔係嗱，我講我嗰 part 先啦。 好，你嚟先。 總之我見到我嗰 part 咧，就係我坐喺度，我就好想，咦，見到有一台大台裏面咧，就有好多大人喺度。 係， 我好想去同其中一個男嘅藝人影相。 係。 成台制止我， 佢点知系一个艺人，系一个神嚟噶嘛？ 咁冇咁讲先啦。再过咗一阵，咁快开咗股就知系神啦。再过咗一阵，隔篱呢一位姓周嘅老细，佢又话：喂，又唔好啦。不过其实我都想同隔篱，佢话我都想同隔篱嗰位女艺人影相。跟住我哋就话：喂，咁我话。不如你带队啦，周生，你带队好好多啊！跟住话唔好啦，人哋讲咗唔好啊咁样。 阿祖啊，中间咧夹杂住我系坐喺中间嘅，坐喺两位即系一个小 fans， 两个小 fans 嘅中间。跟住话咁啦， 周姓高层， 你哋咁样嘅时候，我拉你出去咧，我做个媒人啦。 我即系你做淫媒嗰啲 friend 咁系咪啊？ 唔好，佢做传媒啫，做传媒啊！ 讲错啊！ 我哋个大件下啲啊，系啊， 见到啲姐姐同埋哥哥跟住妈咪嚟咁样啊， 喺度。雕桥柳令喎，竟然喎，咁跟住 其实呢一点反而我觉得好少嘅，因为豪仔咧，佢平时都即系几大胆，同埋佢系厚面皮嗰啲嚟，佢 我唔系噶，其实攞优惠方面我唔会。 佢面对真正嘅偶像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小 fans 得紧要噶， 简单嚟 讲，打扰人噶， 甩水啊， 系真系甩水嘅。咁跟住咧，嗱喺开席之前咧，就已经因为我哋已经望正佢哋啦，因为佢啱啱坐正我哋后边我哋前面，咁我系坐佢后边嗰台，咁跟住咧。跟住我話我得啦，我同你去啦，快啲啦，趁住未開席啊！一對新人未入， 唔好等有其他人做咗先。你第一個立咗先嘅話咧，係咁樣可能會機會大啲嘅。 係啦， 最多咪食檸檬係咪？ 咁跟住咧，哦，點知佢哋兩個雕橋柳令，唔制喎，唔好啦， 你飲兩杯啊嘛，係嘛？ 咁啊算啦，我由佢啦，我都話做埋呢個小媒人啦，行出嚟我唔影啊嘛，咁樣。結果咧，到開咗席，主人家入咗去啦，即係一對新人入咗去講埋所有嘢之後咧。 加咗句， 系加咗句，系啦，即系咁样嘅。我哋咧今日咧好开心，大家嚟到咧做宾客嘅。咁我都喺度，我都即系邀请咗好多咧，即系至高无上嘅宾客。咁大家都想嚟咧做一个宾客嘅。咁希望大家唔好打扰，唔好即系影相啦。 得落闸放狗，拜拜！俾完人情，快啲走。 喂，跟住咧就真系见到就大家真系各自食饭 啦。啱嘅，都啱嘅，人哋都系人嚟嘅啫嘛。虽然我哋当佢系神， 系啦，人哋都系宾客，人哋都想享受一个婚礼嘅里面嘅饮宴嘅咁样。所以咧就头先连嗰样嘢都冇啦，即刻扎住咗，冇得影啦。 咁啊，周姓高层咧就毕竟佢一个老细咧，佢有翻嗰份坚持同埋身份嘅台型喺度嘅。 啱嘅， 所以佢直。至走嗰刻咧，飲完啦，佢就話：哎呀，阿都姐已經走咗啦，佢就冇走去影相啦。咁佢就 即 係 開咗個女主角嘅時候，個男主角同阿都姐一齊坐嘅，都唔難估啊。相都坐好多啦， 女愛就男親啦， 係啦， 係啦。咁然後阿子華神就喺嗰度啦， 係啦。 咁我就終於等到一個我覺得最佳時機， 係 當佢啱啱喺隔離嗰個同伙擰轉面。有个空档冇同佢倾偈嘅情况之下， 你就一起步扑过去啦。 我一个起步就走埋去， 系 中间嘅过程我唔会同你分享嘅。 点解？ 呢 个 属于我同子华神两个人嘅宝贵嘅时刻。 唔系、我行出去喎。 系啊，冇错。但你可以睇爆佢系嘛？我以为嗰个过程就系唔好啦，我唔影啦，我都话唔影咯。你系边个啫？咁啊嘛，可能佢呢啲就跳咗咁样。 我行出去，我话我已经谴责咗佢，我话唔好意思，我话我哋知道咧唔可以过嚟影嘅，但系咧，但系由于佢实在太过喜爱你啊，所以都 以退为进啊，呢一招叫做。 有媽媽、 啊、 有媽媽幫幫手，係咪啊？ 好多同事喺後面影 making off 啊， 我有睇到個 making off 係咩？係 啊，我都喺個 group 度嘅，我點會睇唔到個 making off 啫？冇啊！但係佢跟住同我講嘅嘢，我唔會話俾你聽 嘅。好啊，咁啊，你又心，你又開心啦、啊。 你夠膽講咩？我陣間咪後話俾你聽。 好啊，咪後講咗先，跟住我咪前再話俾大家知。 但係後來咧，我真係好想問下，我點解有一張相咧？ 咩啊？ 就連我屋企人咧都會收到咧。就是、说咦你哋同框喎、 啊、 咁样。 係啊因为呢前面就阿嘟姐同阿子华嘛、啊、报纸出咗后面嗰个台记都桂花田嘛。 係啊好犀利真係。我原来咁样。 因为阿嘟姐呢喺佢哋嘅 IG 嗰度 post 咗呢一张。 哇你 劲 啊你上到阿嘟姐嘅 IG 啊。 最 紧 要 周成都 冇 IG 啊。 其实差少少就同阿嘟姐合到照㗎喇喎。就上埋阿嘟姐个 IG 㗎喇喎。 我淨係一齐啊。我係摄咗个 喇。我係摄咗个喇。 咁你 话 周成都坐你隔篱啊。 到到尾就望到你啦，我咧仲露咗一隻单眼出嚟啊，喺个框度，所以我家 姐认到我话：咦，你好似有粉外个张相 喺度，好清楚啊，见 到啊，所以我咪话我见到 咪、 啊， 我咪 你俾我睇做咩啫？我咪话我睇咗 嗱，系咪啊？嗱，我有半个眼、啊， 我都唔系讲你，我话周姓高层啊，都系同阿阿嘟姐影唔到啊， 系 啊，但系呢啲就 我咧无心插柳就已经。 但系我想问下，有边个人会咁得闲无端放大嘟姐背景嚟睇后面？ 系啊，后面嗰个啱啱有一盏灯睇到，你一睇张相你就会见到系后面个女人噶啦。 连我屋企人咧都见到。佢話睇嗰啲嗰個叫特輯咧，係、 啊、 電視台會拍 嗰啲， 係啊係啊。 嗱、 啊， 講咗咁耐咧，就阿詩君同埋阿天怡嘅婚禮啦。 啊、 其實好多嘅片段咧，網上都會見到噶啦。佢哋嘅愛的宣言啊，有幾愛，有幾冧、嗯，有幾自創咁樣啦，係咪？ 係啊， 大家都會知道噶啦、 啊。 我諗嗰晚都係一個好開心嘅晚上啦。我見到好多相都好靚， 開心啊，開心啊！嗰個同埋啲嘢好食咯，想 係啊，啲嘢食俾一大嘅車，覺得係咪？ 俾一大，俾一大， 係 啊，總之我就不停喺度打量咧唔同嘅賓客咯，跟住盡量克制自己嘅獸性。我發覺原來呢個遊戲都幾好玩嘅。 咁你克唔克制到啊？ 克制到。 但係我結果、okay. 啊，結果我哋風騷 fans 咧，都係第二個女神啦，係啊， 阿 K 啊，係 啊。 OK， 阿 K 啊，咁我又捉咗佢，佢又嚟飲啊嘛，謝一琪啊，係啦，咁跟住我又捉咗佢過嚟咧，因為佢同我哋 突然之間封人哋做風騷女神，我都真係一時間我唔會聯想到， 因為你明明 原來謝安琪叫做風騷女神，佢自己都唔知道啊，係嘛，我點認啊？ 因為嗰日啊，仲有個仲有個不知廉恥嘅女主持啊，一見到就話。 姓貴嗰個啊！ 歡迎你過嚟集郵啦，你過嚟騷擾我哋啦， 喂，你招幾好啊？以退為進之王啊！ 阿 K 又非常之識配合咧，真係好啱 K 啊！佢就話：係咯，你俾我騷擾你哋啦，好唔好啊？ 求下你啊，使唔使咁樣？ 直情成隻手俾人拉咗過嚟。係 嘅，梗係啦，佢仲去 check 翻相啊，佢知道羅網啊嘛。 係啊，唔係，所以嗰日咧， 其實你 check 佢嘅， 係啊，好開心嘅。咁我覺得其實好多好多嗰啲到場嗰啲賓客咧，咁其實目的都唔係淨係話啊，即係想睇明星，因為最大嗰兩粒星就喺台上面， 啱啊，當然啦， 嗰對新人係咪先？ 都好開心啊，真係 喺度啦，再一次啦，就祝阿天怡同埋司官要白頭到老，永 結 同 心。好啦，為咗滿足你，阿子華神，我都要俾個子華神你咯。 話咩事啊？ 咪俾個子華神你啦，咩 真 係 係啊！快啲，喂，我哋聽歌啦，我想聽咪後啦，個歌嗰個對話係咩？唔該啊。 Over and over, I'm just doing the same. Bricks never turn to wall until I'm here playing the game. Yes, it's a game till the end of time. Ignore what they say. Keep your heart as calm as you keep the pace.No fear, no doubt, when you believe, say, this is the way, the only way.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an d It's a brand new star. 终于啦啦 Everything on the earth, everything plays its part. 个米晒作反 Holes on the earth, the sky, the ground, the light and the dark. 水与火共与啦各有各 天你累 你睇下子華唱啊，都唔同啲嘅真係，佢彈彈彈彈彈都同你讀歌嗰啲真係爭好遠好遠好遠啊！ 哇！我頭先成句唔明佢想講乜 我諗佢自己都唔明。 係啊，所以我一句都答唔到。 翻譯啊！我可唔可以揾人幫你翻譯啊？鬼鬼翻譯講緊啲 乜嘢？你明唔明先？你講乜嘢啊？你明唔明話你睇下咩子華，跟住就話咩？ 我仲 要 冇啲踩人係 咯。 我冇踩人啊！我睇下子華唱得幾好啊！ 咁真係。 你頭先邊有呢四個字講出嚟啊？ 我真係俾個忠告你，自己翻去聽翻頭半個鐘頭，係啦。 我哋兩個我病都唔敢搭爹啊！ 我未見過你隻眼今日咁開喎， 隻眼開喎！你究竟講緊乜嘢？ 係係因為 high， 我明點解啊？因為話説咧，今朝一翻嚟嗰陣時咧，阿田咧就同我講話，哇！我哋去夜蒲啊，夾翻幾多錢俾人哋啊？跟住我睇到嗰個數目，我就喺數目講：，哎阿姑啊，我諗你呢啲點都係叫飲咗一杯嘅啫，呢一個價錢點會叫做夜蒲啊？俾嗰百幾蚊，如果你蒲得一晚嘅話，除非你好靚，係咪啊？年輕貌美嗰啲飲酒唔使俾錢。第二，你哋兩個咁樣嘅狀況，即係去咗飲一杯咧，完咗之後係咪啊？ 咩叫做我咩狀況啊？ 嚇啊！自己知自己事啦，你咪即係仲要我講埋出嚟係咪？但係開心嘅，因為其實完咗之後咧，即係你哋有一個我哋自己二台嗰啲同事。事咧即咁啱，大家咁難得可以即夜晚黑。平時講真，我哋係好難可以約到自己嘅同事食餐飯嘅。大家嘅可能嗰啲同埋個工作時間，可能你個 airtime 同我個 airtime 唔同啊咁樣。所以咧，你哋嗰日完咗咧咁啱啊，狹路相逢，冚唪唥去咗個好靚嘅地方飲咗杯嘢喎。 你頭先嗰個描述咧太過客氣啦。如果你俾我解釋點解呢個場合難得嘅話咧， 係、okay、 因為除咗個別人士仲係自由自在嘅單身朋友之外咧、大部分都係咧人夫啦、人妻啦，退出咗江湖好耐啦，冇戰鬥能力啦。 其實另外個原因可能係有陣時小組活動未必叫到你哋兩個啫嘛，呢個都係原因嚟㗎。 唔係唔係，你諗下，你諗下嗰 group 人裏邊有好多嗰啲都係人妻俱樂部嘅當然成員嚟㗎。 係啊，兩個啫嘛， 加埋我咪三個咯。 咁又係，咁又係。 但係嗰度總共都得四個女仔啫喎，有三個都係。以為人妻嚟嘅喎， 咁我哋唔好講邊個人名啦，咪剩翻嗰個唔開心喎。 所以我開頭去嗰個動機好強嘅，真係。 其實 我諗咩？哇，人妻俱樂部。好值得去喎！ 聽下人哋點曬都好啊，係 啊，咪但係今日仲有好多，同埋你哋嗰日大家都打扮到咁靚，一齊咁靚嘅地方影啲靚相，好開心嘅。 OK 啦，都係一般部長嘅打扮。 係啊係啊係啊，佢記得真係可以 照顧嘅，都係嗰啲 keep 到可以誒呃支酒嗰啲。 係啊係啊，咁係咪好開心嘅？咁跟住咧，即係原本我同阿豪仔咧就話：，哎，翻屋企先嘅。點知我哋行錯路，咁啊用咁啱又撞翻 緣 分。緣分嘅事咧，我哋話不如咁啦，就一齊去啦咁樣。 係啊， 咁啊即係跟住去揾咯。啊，真係～咧揾啲熟路嘅同事咧，系真系好叻嘅，即系超 B 咧，真系好叻嘅。 超 B 真 系 好叻， 唔系超 B 真系要赞嘅。平时咧，我哋要安排呢啲嘅 聚会 聚会咧， 地点啊， 佢安排得好好又细心，大家冇嘢需要烦，你哋嚟啊就得。阿 B 真 系 好， 我冇谂过， 心地好好 嘅。系 Alex 都输俾佢呢个位， 唔系 Alex 可能已经啲牛奶有影响啊嘛， 可能 系啊， 所以我哋呢啲情况系唔会信 Alex 噶，跟阿 B， 跟阿 B， 跟阿 B 最好靠咁样啊。 系咁觉得好难得。嘅嗰啲地方咧，因為咧，我同阿田都話：，哇，喂， 公共大厦冇牌嘅， 系啊， 即系唔系嗰啲 咧行嘅， 系咯， 系啊，同埋嗱，简单嚟讲，佢哋揾咗个地方，见到人哋个铺头名，你唔识读， 系啊， 去到人哋度下大厦冇水牌，唔识搭 lift 上，系咪？系嗰啲嚟噶嘛？ 但系最紧要咩？睇下几点先系，最紧要咩？我哋唔识水牌，唔识嗰个大厦名，就连可能嗌支酒都唔识嗌，都唔紧要，最紧要咩啊？ 咩啊？ 识人啊嘛， 最紧要系阿 B 识人定边个识人啊？大家都识到少少啊！ 大家識到少少啊，咪阿 B 識大盧，咁我哋去到嗰度，咁最緊要喺嗰度咧，啊又遇到一啲識嘅人喎。 咪咯，首先呢個真係冇辦法啦，即係佢哋嗰啲咧老海鮮咧必有一手啊。首先打頭陣嘅係李志剛，一入到去，對方就話：咦， 你咪係 康康李志剛成日聽啊咁樣，咁我哋覺得咦，今晚有機啊咁樣，係啦，嗱，就係最估唔到嘅就係，我成日都話，你話 Alex 都係蒲界嘅人啦，佢喺蒲嘅地方識到人有幾咁出奇， 係啦係啦， 小弟飲茶多過飲酒噶嘛，估唔到第二個竟然得到呢一個讚賞嘅就係你真似好，哇！跟住就展開咗一輪激烈嘅交談之後咧，跟住我哋兩個就。就咁样啦， 系啦， 我哋就可以好好嘅地咁样喺嗰度饮咗一杯啦， 系啦， 真系令 人 好欣慰啦，佢嘅招呼亦都系非常之好啦，最紧要咩？几窝心啊！佢有暖水俾我饮啊！ 哦，佢知道你病到，哇！你睇你远近驰名啊！ 去到最尾，我觉得其他嗰啲招呼咧都 系惨啊！你去到中环都系饮暖水，系你戴翻个眼镜，我惊你一阵过时啊！真系，火都嚟啊！ 唔 怪得知你夹嗰百几蚊啊！暖水通常唔使俾钱噶， 而家俾你休息一阵， 休息下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社福界发起听日开始一连三日罢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表达意愿是一种自由，但希望当社工表达政治睇法的时候，能够尽量避免影响基本服务，相信社工会秉持专业操守。又强调政府会同非政府机构紧密联系。另外，负责物色独立检讨委员会人选的罗志光表示，寻找成员加入委员会的困难度高，但认为关心香港的人有不少，会有人肯加入。他又相信今年内公布人选的机会不高。罗志光提到，独立检讨委员会是探讨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初步未有考虑加入传召权。正在西班牙出席欧亚外长会议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欧盟新任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举行双边会谈。博雷利在会后提到新疆和香港问题，王毅强调反对欧盟干涉中国内政。两人会谈之后共同发表声明，先发言的博雷利强调欧中关系合作的重要性之外，亦都提到欧中在一些事务的意见并不一致，例如新疆和香港问题，认为在推进伙伴关系的时候，同时亦都要考虑到人权。王毅随后表示反对欧盟干涉中国内部事务，包括新疆等。他说中国和欧盟都支持多边主义、多边贸易和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国际法规则等，但双方历史文化背景、社会制度模式不同，存在一些分歧很正常，但分歧不应该是交往的障碍，并且强调中国主张互不干涉内政，这个是联合国的宪章准则。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说，美中首阶段贸易协议已经总体完成，只是剩下翻译和文本一些修订。美国未来两年出口至中国的货品总值将会增加接近一倍，而中国每年采购美国农产品的金额预计将会增加至400亿至500亿美元。莱特希泽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访问的时候说，美中双方高层官员正式签署贸易协议的日期和地点仍然在磋商。他形容这个是一份非凡的协议，但不可以解决两国之间的所有问题。他强调协议的成功关键将会取决于中国官员由哪个做决策。美国的北韩政策特别代表比根表示， 北韩为美朝设下年底之前对话的期限，是敌对、消极和无必要。指美国没有为对话设最后期限，期望达成目标。又形容北韩声称发动的重大挑衅，对于实现半岛和平毫无帮助，提议双方代表会面。又说北韩知道和美方接触的方式。正在南韩访问的比根和南韩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使李道芬会晤之后，将会举行联合记者会。比根今日早上亦都会和南韩总统文在寅会面，讨论朝鲜半岛问题，是双方继去年九月第二次单独会面。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本周中期有几阵薄雾，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49点，跌38点，总成交金额28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4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2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3.4，升2.4；小米集团10.64，升2.4；中国平安92.85，跌2.5。友邦保险81.85，跌8毫；阿里巴巴202元，系冇升跌；美团点评103.1，升2元；猫眼娱乐13.72，升3.2；建设银行6.49，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03.39，瑞士法郎0.984，澳元0.688，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95，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4018点，跌4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美元，卖出1475.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红隧去翻九龙方向正常噶，咁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港岛啦，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近住爱丁堡广场一段慢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山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鲤鱼门道圣安当方向油塘啦，同埋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嘅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长到2020年嘅6月30号。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有情人节目主持 杰堂，咁就梗係打边炉啦，大家企晒起身控埋个炉到嘛。 咁我明啦，思芬，即係有时你夹俾我，有时我夹俾你，咁咪就係一家人囉。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返屋企。 劳工处好雇主约章2020接受报名啦，主题是有家好雇主，鼓励雇主实行家庭友善雇佣措施， 帮到员工兼顾工作和家庭，他们上班就会更加落力，公司都得益的。 是啊， 我哋企业都支持家庭友善雇佣措施，你公司都快啲报名啦！ 详情请浏览劳工处好雇主约章网页。 韩语、 印尼语、 印地语，讲咁多种语言， 都系想话你知， 距离 CIBS 今期截止申请仲有三日啦！想得出，讲得到，你都可以开麦喺 CIBS 讲你嘅故事。 即上 CIBS.RTHK.HK 网上申请，截止日期12月19日下昼5:30。 需要协助申请，打嚟23312334，我哋倾下啦。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EX217 航班由香港前往台北登机最后召集，6788前往墨尔本航班最后召集 ，LW4141 航班往布里斯班最后登机。 香港人最喜意游浮周围飞，去旅行去到尽晒，仲有咩好选择？港台电视31日上8:30，逢星期一晚大派旅游贴士，仲有旅游达人分享奇闻趣事。下次旅行去边好？睇完你就知道。 生不羁，放纵爱自由。 好，风头火势， 你俾我读啦，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你继续哼啊，你继续哼啊，你哼到几时啊？ 咁你要配合我，我一路嘟嘟嘟嘟嘟，你要讲嘢噶喎。 哦，好好啊，嚟啊，1、2、3， 咚咚咚咚咚咚咚， 有啦，唔使理啦。 咚咚，诶，咁耐嘅咚咚。 风头火势啊！我呢个拍档真系唔吹得嘅，认真唔吹得。佢口唔系嘅，但系个人就真系唔吹得。口吹得唔等于个人吹得，系啊！唔该你啦，我哋系咪系时候又要圣诞礼物，又要买多样嘢，买条颈巾罐，你可以摆喺架车度，等你可以啊，几时都可以笠住你条颈，唔好吹亲，唔好冻亲啊嘛！哎，系就时候2019年年尾，我都要讲句。曾志豪，祝你身体健康啊！ 所以其实我是拒绝过张学友。当张学友望住我跟我说很想和你去吹吹风，我说sorry 学友真的不行，一吹我就病了。所以学友你就有屈到病，我就有吹到病。其实你不要怪我，就算在病到得翻半条人命的时候，依然都要同你捻住个喉咙来唱歌。因为我越来越发觉有一技之长的话呢，行遍天下都不怕。虽然得我自己觉得是长的啫。喂，但都唔紧要。我好细个已经听阿妈讲呢，技不压身，技不压身。即是话你学多门技艺呢，佢唔会压垮你的身体，佢唔会伤害你的。佢反而会对你有帮助的。如果你唔信的话呢，嗱你睇下。我今时今日啊，仲可以生存到啊，全靠我呢后嘅歌喉咋。仲有一样咧，就系你信唔信咧？即系嗰个一技之长咧，系包括可能你去啲游乐场，你玩游戏玩得叻，都系一技之长咧。甚至乎唔系话可以夹到个公仔，追到个女仔就咁简单，可能仲会俾你入到去读大学噶噃。嗱，咁我睇到呢个咧，哇，真系非常之励志啊！一个17岁嘅日本女孩子咧，佢就成功入读到大学。原因是什么呢？并不是因为他的学业成绩，嘿，可能你说了，是不是他音乐才华，是不是他懂跑步、跳高、跳远、什么都可以，现在你知道很多人都要求你是多才多艺的嘛。他真的不是靠学业成绩，但是他不是靠音乐、靠运动、靠那些传统的科目，他是靠一样活动，是在游乐场里面你一定会见过的，就是捞金鱼。你有没有玩过？香港的游乐场可能就少见啲，但是你总是会有见过有些摊位游戏摆出来的。咁我哋睇日本啲动漫啊，嗰啲剧集咧，佢哋成日都有捞金鱼呢个活动嘅，成日都系一对男女啦。哎呀，跟住又捞到几条啊，跟住又点样做啊咁样。原来捞金鱼咧，你都知啦，系有难度嘅。有时呢个网咧一捞咧都未拎起咧，扑一声咧就真系网破就鱼走噶咯，咁你就捞唔到啦。但系呢一位咧叫做三泽嘅日本女高中生咧。佢又犀利啦！佢话咧，原来佢喺小学4年班嘅时候咧，已经每个礼拜去捞金鱼嘅地方度练习。佢用咗几耐时间嚟训练自己咧？ 七年时间啊，佢嘅战绩系咩呢？原来日本咧有捞金鱼比赛嘅，佢每年都有参加。佢曾经喺呢个捞金鱼比赛里边咧系攞到最高咧第二名嘅。咁然后咧佢有咩秘诀呢？佢就将呢个捞金鱼嘅技能咧作为佢自己嘅一个专长咧，就去读大学。佢就考咗其中一间咧关西外国语大学嘅才艺入学面试。通过咗，通过咗。我要同你讲多次，佢用捞金鱼嘅技艺咧，破格入咗去呢一间咧关西外国语大学咧嘅才艺面试，即系话你攞住呢个捞金鱼技艺去玩嗰啲咩残酷一丁啊，咩 American Got Talent 嗰啲咁嘅嘢咧，佢问你你有咩表演啊？我玩捞金鱼咯。嗱，你唔好笑，佢而家真系当系一个才能，佢咧而家就即系过咗第一关。佢好想咧，就系话自己一定要入大学里边咧学好英文。点解咧？佢话佢要将呢个捞金鱼技术传播俾外国嘅朋友。哇，犀利！即系话你谂下，如果以后咧喺嗰啲咩英国啊、美加啊，全部都人咧识得捞金鱼咧，都系同呢位日本嘅女孩子有关啊。所以咧，我觉得呢个新闻真系话咗俾你听咧。以前你觉得条条大路通罗马咧，可能都系得个港字嘅啫。而家佢话俾你听。真系条条金鱼啊！你捞得起上嚟啊，就有机会可以将你变成走向金光大道里边啊！嗱，同埋咧，捞金鱼都唔好睇小佢，要有技术嘅，即系话唔好睇小任何一样喺生活上面咧好微细嘅事物。你有冇捞金鱼啊？如果你冇捞金鱼嘅话，你有冇玩过第二啲嘅技艺啊？唔好放弃，如果你有一技之长嘅话，你有机会一样可以迈向成功嘅。风头火势，所以我面对佢嘅打击，我从来都唔会自暴自弃嘅。我相信可能身体弱，一吹就病，喺某啲地方会成为一种技能咧。可能有啲人就会破格收录我咧，特别系一啲研究嘅中心。哼，到时啊，我扬威海外，你唔好嚟翳我一齐进入研究所添。我哋有请黄耀祖。 今日同豪仔做节目咧，系有啲唔惯嘅。佢真係好似咧，好睇唔起你咁，佢成日眯埋隻眼去做節目啊！唉，真係陰公啊！快啲好翻啊！琴日咧，原來咧係一個喺香港嚟講，我就咁睇翻啦，都一個幾重要嘅日子嚟嘅，尤其是啊，係對於一啲有病嘅朋友啦。因为原来琴日咧就系香港肾脏移植手术50周年，即系50年之前嘅琴日咧就第一个香港嘅肾脏移植嘅手术啊，咁所以佢哋琴日咧都有一个记者招待会咧就开咗，去庆祝呢个半世纪换肾啊，就令到好多人咧有一个新嘅生命咁样嘅。不过同时间咧有个数字走咗出嚟嘅话咧。我見到我都呆得幾緊要㗎，所以我覺得呢好需要喺風頭火勢度呢，不如都鼓勵一下大家可以咁樣做啊。因為呢原來而家呢依然有大約2000名啊腎衰竭嘅病人呢喺度呢等候緊啊換腎嘅機會㗎。不過今年到11月啊，即係11個月嘅時間啊，只係得30個遺體同埋14個活體嘅腎臟捐贈，而呢個整體數字咧，係相對於過去20年嚟講咧，都係變得更加差嘅。啊，淨係講到呢度，即係我哋咁多年去推行大家個嗰啲嘅唔同嘅器官捐贈嘅計劃啦，等等啦，希望咧都以為啊，即係個推廣做得幾好，有更加多人咧已經亦都接受咗啦，就可能啊，如果人咧好唔開心地佢哋離世嘅話咧，其實可能你哋身體唔同嘅器官啊都可以幫助到唔同。嘅朋友继续延续佢哋嘅生命嘅，但如果睇到呢一个数字，全年只系得30个遗体同埋14个活体嘅肾脏捐赠嘅话咧，仲要系比过去20年都差。咁我谂呢一样嘢咧，都可以俾大家啊停一停，谂一谂啊，即系反思一下啊，点解原来遗体捐赠咧依然系咁困难嘅咧？有医学团体咧都真系有呢个慨叹啊，希望大家咧可以踊跃啲做呢个器官嘅捐赠嘅，因为譬如香港泌尿外科学。 会咧都走咗出嚟讲几句说话，因为而家嘅手术嘅技术咧已经系非常之成熟噶啦。可能你会话哇换肾啊，以前成日听到嗰啲排斥啊各样嘢，尤其是喺电视剧度会听到噶嘛。佢话都真系会有咁样嘅情况嘅，但系因为咧嗰个手术嘅技术咧已经几成熟啦，令到呢个排斥嘅药物咧亦都有帮助，所以捐赠呢个肾脏嘅移植手术成功率系非常之高嘅，甚至乎啊佢哋嘅存活率咧相对于譬如加拿大啊、澳洲、美国等等嘅国家咧，甚至系更加优胜嘅添。而近年咧更加可以啊做呢个活体嘅肾脏移植咧，用微创就可以噶啦，令到捐赠者咧会减少失去呢个血液啦，同埋喺手术之后嘅疼痛嘅状况嘅。咁痊愈嘅时间好快噶咋，住三四日医院咧已经系可以出院噶啦。即系我哋所有成日都以为哇换肾啊嗰样嘢好大嘅手术，当然都系一个大嘅手术嚟嘅，但系而家最大嘅问题啊就系话，究竟呢个手术有冇得做啊？如果我哋嗰个捐赠率系咁低嘅话，诶，讲咗好多年噶啦，其实器官捐赠咧，即系大家都会明白，可能我哋中国人嘅传统各样嘢嘅谂法啦，都仲会有唔同嘅意见嘅。不过如果你唔介意嘅话，亦都觉得啊，一个生命系可能可以帮助到好多个生命嘅话。正是这个报道这个数字，原来我们的数字跌到去20年的新低啊，在这个肾脏的捐赠方面。不如大家都停一停，想一想，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帮到更多的人呢？风头火晒，哇，他又开心了，好耐冇出动啊，曾经尖东、中环都是他的地盘。上个礼拜五，哇，隔了一排，这一排隔了可能20年了，不止添啊，可能。哇！佢重出江湖啊！佢喜爱夜蒲啊！佢系桂花田啊！ 咁我都要有啲喜爱夜蒲嘅同事先至可以同到我去嘅。如果我自己，我咪一样坐喺屋企睇电视，跟住同啲仔女倾下偈咁啊啫。都多谢你哋啦吓，唔系你哋蒲开，我都冇机会蒲嘅吓。是啊，有时去出去同啲同事倾下偈、玩下、饮下嘢都好开心噶。唔知道大家咧有冇试过咧，有啲好细小嘅嘢咧，吉咗入啲皮肤度，好唔舒服噶。但系真系咧，一掹佢又好鬼难掹啊！尤其是嗰啲刺啦，或者头发碎咁啦。嗱，以前细个读书咧嘅时候啊，好鬼容易咧就俾嗰啲台台凳凳，唔知点解咧，好容易啊嗰啲木刺咧就吉咗入啲皮肤度嘅。咁啊，由于啲刺咧都仲可以咧用手指咧掹佢出嚟啊，因为即系都你睇到啦，同埋比较粗嘅。咁但系头发碎咧就真系。几难嘅，咁啊，我喺屋企咧，其实一个星期咧都总会有一次半次咧，就帮阿华掹嘅，掹咗嗰啲入咗佢皮肤嗰啲头发碎，系啊，大家知道佢如果系做发型师，真系好多时都带埋啲头发翻屋企嘅，咁啊，有时啲吉咗去咧，好得意嘅，佢真系虽然真系一丝嘅头发碎啫，但系吉咗入皮肤里面咧，系令到会好唔舒服，好唔舒服嘅，咁啊。同佢掹嘅即係呢个少少手术嘅过程里面呢，我都几有经验嘅，係啦。咁啊，最好就掹咗你眼镜，跟住呢就将你嗰个眼呢就集中喺佢个头发碎度，因为嗰啲头发呢好衰，好认真喎。佢会即係整啲下，如果你掹得唔到嘅时候唔中嘅，佢越吉越入嘅。咁啊，都曾经何时试过去同佢将佢解开皮肤佢先掹到出嚟嘅，但 OK 嘅，係啦。咁啊，因为呢即係唔掹佢真係会痛㗎喎，即係好令到唔舒服嘅。咁喺台湾有个三岁嘅小朋友，哦，佢咧即系早几日咧就行路啦，行得好唔舒服。咁佢咁细个，唔知识点同家人讲系啲乜嘢唔舒服啦咁啊。咁啊，于是乎咧就屋企人带咗去睇医生。咁啊，医生后来发现，哦，原来有头发碎吉咗入去佢只脚板脚板仔嗰度。咁啊，但系由于你知佢细个噶啦，咁啊会喐嚟喐去啦，佢又唔会顶啦。咁啊，医生咧其实咧已经将佢咧个脚板仔咧都已经整咗个窿仔度谂住掹噶。点知谁不知我都话啦，佢啲头发碎唔听话噶嘛，会越整咧可能会越入啊，仲要走咗去走咗位嘅。咁啊，但系医生咧仍然都整咗好耐都整唔到，结果要点咧？结果真系冇谂过，一条头发碎仔竟然要同个三岁小朋友全身麻醉， 做咗个五分钟就可以完嘅小手术，先至可以掹到出嚟。虽然个小朋友都话好快醒嘅，但系无端端三岁仔因为个嗰啲头发碎吉入去，就令到佢要全身麻醉。咁我觉得真系有啲啊，好似有啲唔合，好似唔合理咁啊。不过点都好啦，因为呢个咧，佢话如果啲头发如果掹唔掹出嚟嘅时候咧，好容易令到会令到引起呢个慢性发炎啊。再迟啲再唔整咧，可能会细菌感染咧，就可能变得好严重噶啦。所以即系佢话咧，因为头发咧，你可能会系污糟噶嘛。咁你吉咗入啲皮肤度咧，咁仲要倾斜嘅时候咧，咁你会破坏咗啲皮肤啊。佢话所以咧，大家咧真系唔可以掉以轻心。如果有头发碎入咗去你嘅身体里面，记得第一时间去掹咗出嚟，仲要细细心。慢慢整，唔好心急，因为一心急咧，佢越入越整，越整越入嘅时候咧，你好难搞佢出嚟咧，你可能分分钟好似个小朋友咁，要做一个全身麻醉嘅手术，掹翻个头发碎出嚟噶啦。 表爱了解，只恋你有过深的点。 信发如雪啊。 刚才呢我攞咗一张相呢俾阿桂花田呢同埋阿祖睇，我话人哋饮酒你饮酒，点解人哋可以饮出个未来呢？嗰张相呢就冇嘢嘅，有一个女仔拎住一扎好大扎嘅玫瑰花，个玫瑰花大过你个头咁啊，长过阿钱个身。 我谂系嗰啲九十九， 系啊系啊， 999嗰啲 friend 嚟嘅。 咁跟住一床咧，全部都系咧嗰个 Chanel 嗰个名牌袋咧，铺满咗成个床。 嗱，我见到纸袋啫， 系啊，冇错，成个纸袋都系嘅。 有埋嗰个花噶， 系啊， 有埋个花就真系噶啦。 系啊，代表扣咗物 嘅，系咪唔同噶？ 佢买咗好多个纸袋咧，嗬。 佢系个咩人嚟噶？咧，佢个名叫爱泽， okay. 一个日本人嚟嘅。咁佢做咩职业嘅咧？ 爱泽 channel 陪酒，只系做陪酒， 即系陪人哋饮酒嘅。 系啦，但系个问题咩咧？佢唔饮酒嘅。 哦， 一个唔饮酒嘅陪酒，佢仍然可以赚到成个床单都系 channel， 仲要咧，退休啦。搞咗个咧客人嘅送别 大 会，系啦，佢而家都系得嗰唔知 好 似系啊，我头先我望一望都未够卅岁， 呢个行业啫， 系啦，佢唔再做陪酒啦， 佢即系嗰啲卖酒不卖身嗰啲 friend 嚟噶， 系啊， 陪酒但我不饮酒， 系 咪？ 我卖酒不卖身， 系啦，佢话佢去嘅 farewell 嗰个仪式啊，佢嗰啲恩客咧，所谓恩客咧，同佢搞咗个欢送会， 喂，恩客系咪有定义噶？ 冇啊，总之佢咁讲啦吓，佢卖总共几多钱咧？2亿啫嘛。 咩两亿啊？ 即系总共送咗嗰啲礼物啊！ 收到礼物两亿、 啊，好似系 yen 嚟嘅， 咁梗系啦， 应该系 yen 嚟嘅。 咁两亿 yen 都好犀利 啊！都好多啦，七算嘅话都千几万噶咯。好啦，重点系咩咧？佢话佢嘅秘诀咧就系、是，佢虽然唔饮酒，佢身体唔好，身体唔好又做到陪酒，但系佢话咧，佢会熟读最近发生嘅所有时事大事啦。天文地理啦，生活所有细节啦，佢会令到自己咧喺嗰个客人堆里边咧，唔会甩咗bit啦，唔会答唔到嘴啦， 乜嘢话题佢都答到嘴。 系啦，所以咧就，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好大嘅即系醒觉嚟嘅，成日都以为咧我有样就得啦，我靓就得啦，但系原来咧 要知识噶。 去到男人到最尾咧，佢真系发觉倾唔到偈喎。你個交談唔到，我同你想就算想講 係最值錢嘅地方啊，因為其他陪酒你都可以陪佢飲酒，唯獨是呢個可以陪佢傾偈啊，所以咪攞到幾多億話？ 兩億幾啊！ 秉持專業操守，又強調政府會同非政府機構緊密聯繫。另外，負責物色獨立檢討委員會人選嘅羅志光表示，尋找成員加入委員會嘅困難度高。但认为关心香港的人有不少，会有人肯加入。他又相信今年内公布人选的机会不高。罗子光提到，独立检讨委员会是探讨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初步未有考虑加入传召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本周中期有几阵薄雾，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51点，跌136点，总成交金额35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3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52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2.2升1.2，小米集团10.56升1.6，中国平安92.5跌6毫。美团点评102元升9毫，友邦保险81.5跌1.5毫，阿里巴巴201.4跌6毫，建设银行6.47跌4仙，猫眼娱乐14.34升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3，英镑10.434，瑞士法郎7.917，澳元5.362，加元5.918。新西兰元5.143，欧元8.6737，每百日元兑港元7.1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9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18点，升跌4点。港金现价报1372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19美元，卖出147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啦，现时咧就近管道入口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路面方面喺九龙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咧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公主道；而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咧，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系慢流嘅，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都系慢车，龙尾牛头角下村。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三个，包括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方向深圳湾，鲤鱼门道正安当方向油塘，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 May 健康讲系超 B 洪启俊啊！ 明月光为何又照地堂？宁愿在公园躲藏，不想喝汤。任由目光留在漫画一角。为何望母亲一眼就如花流淌？ 觉得温暖的歌，梗系拣 Cherry Talk 啦。冬天时分咧，最多时候就会朋友相聚、屋企人相聚嘅开心日子。喺呢啲咁开心嘅日子，当然会围埋一齐坐低倾下偈，互相祝福。所以学懂聆听别人嘅心声，先至可以感受到别人对自己嘅爱，以及感受到嗰份嘅温暖噶嘛。 Shall we talk? Shall we talk? 就当重新手拖手去上学堂。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噶。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食物记得要彻底煮熟，清理呕吐物或排泄物要戴口罩同手套，用1:49稀释漂白水消毒地方。如果发烧、呕吐或者腹泻，就要休息同睇医生。预防病毒性肠胃炎一定要认真，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嘅忧愁同悲伤。 如果佢可以集齐呢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佢叫咩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嚟丰收快活人啊！21度气温，相对湿度73%。直播室有曾志豪，病到半死嘅， 半条命， 系啊，半条命嘅曾志豪， 整咗咁啊，即刻 OK 啊！ 我谂你今日唱唔到歌啦啩？ 头先咪唱咗咯？ 唱咗咩啊？ 头先我咪话 ，sorry， 我问错问题，我问错问题， 我拒绝咗，我拒绝咗， 好啦，跟住啱啱去完一个短 trip 嘅啊，黄耀祖 系 啦，仲有啊，系喜爱夜蒲完之后，系啊，都系嗰两个钟啫。 你都系饮咗杯五清汁啫，系咪嗰杯系我饮 嘅？你凉到死啊，仲喺度饮五清汁啊！唉，真系。 我觉得我都可以讲少少，因为咧我咧系快闪咗一个台湾嘅，我礼拜五做完节目一点啦，就离开直播室啦。其实我两点三我就上机噶啦， 真系 喎， 系喎， 即系揸紧到个时间咁准确嘅话咧， 好彩冇塞车啫，如果唔系真系你都系 大概即系都有类似嘅经历，咁啊即系之前已经有朋友揾咗车，喂一齐走啦咁样，跟住就走罗拉咁样咧，就去到呢一个呢个即系咁。首先好开心，就一班朋友七个朋友一起去啦。但系最劲嗰一样嘢咧，我谂系我喺呢个台湾里面，我有个感觉，我系生多咗一个胃噶。 点解啊？食咗好多嘢 嘅数目之多系。 我諗係等同於人哋好似去咗四日三夜嘅旅行咁樣。 我都覺得係嘅，喺台灣咧， 即係哇食到嗰個地步咧 係。你係真係幾時你都可以食咯，即係我行到咁上，喂，不如食咯，就行去間鋪頭度噶嘛。 例如咧，我食咗一啲咧我自己未食過嘅，可能好多朋友都試過噶啦。但因為今次咧有一啲台灣朋友，譬如我一到步咧，佢就帶我哋食呢個姜母鴨喎。你哋有冇食過姜母鴨啊？ 冇聽過咯，知道 係 咪？ 因為咧其實咧第一個 啲姜嗰度冇鴨。 其实好像打边炉咁样嘅，不过成个煲咧真系鸭嚟嘅。 我冇理过佢啊， 系啦，我都系跳咗佢啊。而成个你打边炉嘅时候咧，你食紧嘅所有食物咧都系同鸭有关嘅，例如可能系会有鸭肠啦、鸭心啦、鸭肝啦， 我即系食尽鸭宴啦，系咪？ 系啦，全鸭宴咁样嘅。咁我哋去到搵带咗我哋去一个咧，即系几 local 嘅，你唔会听到其他语言，因为即系台湾人先至会食。 系 踎喺街边坐嗰啲凳咧，系幼稚远嗰啲小朋友嗰啲凳啲矮凳嘅高度，近乎系踎喺地下度食咁样嘅咋？ 咦，咁正啊！呢、這个好地道喎、啊。 好地道之余咧，我哋就喺度问我，因为咧佢哋都会话噶，其实咧即系几燥下嘅都，即系个感觉啊， 即系补噶嘛， 系啦，几补嘅。 但有姜， 系啦，好多姜，个姜味好浓嘅， 先弥补翻嗰日应该平衡翻嘅。 但我哋都觉得好补，跟住我哋就会话哇，咁当然我哋 都冻冻啊嗰日， 唔冻， 哎呀， 廿几度啊， 如果冻啲就再好啲。 系啦，所以咧佢哋 啱啊，真。有啊呢个， 佢哋平时原来呢类型嘅铺头咧，佢一年咧大概只会系开六个月做生意嘅咋，跟、 哦、 住我仲问啦吓。开六个月做生意，同埋咁另外嗰六个月，咁佢哋做乜嘢啊？ 卖第啲咯， 自助餐咯。 佢哋可以嗰六个月唔开门。 哇，犀利！ 台湾人真系好巴闭，你记唔记得我讲个九不开啊？即系话 九样嘢都唔有九个原因都唔开嘛？ 九个原因唔开嘛？我今日心情唔好唔开，系啊，天气落雨冻，我又唔开咁噶嘛。 就算九不开又好，佢卖呢个姜母鸭，可能只系做半年嘅生意。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同我哋香港有一个好大嘅分别， 系 就佢哋租金平。 哦 即係當然，佢哋唔係要，同埋佢哋嘅生活指數相對比我哋香港低啦。 你喺台北啊？ 台北啊，我哋七個朋友夾埋先食咗1000蚊。 台币啊， 台唔系港纸，唔系我九个人添啊，嗰日九个人围翻一人82蚊定系83蚊， 咪同我哋喺我爷铺 食到傻咗咁，系啦，咁啊食到傻咗。 好正 呢个姜母鸭咧，即系哇又见到人哋租金咁平，我都觉得好开心啦。另外有一日咧，即系其实我喺台湾即系出名嘅嘢都食晒噶啦，汤包又去食啦，烤肉又去食啦，喺我爷铺有食嘅。另外咧仲有 佢写咗个 list 出嚟， 我都见到啊，因为 我唔记得。另外咧有一日咧食 lunch 之前，因为日咧就搭即系傍晚机咁样翻嚟啦。我喺食 lunch 之前，我哋食咗三餐先至去食 lunch。 哇！ 即系呢一单嘢，我你知道我平时我个早餐 一片 多 屎噶 嘛，系真系可以噶。你知唔知啊？我哋咧，我 忍唔住啊！ 之前同我啲同学咪有一行十几人一齐去嘅，我哋真系饱完再饱，饱完再饱再饱噶， 都有胃食到。 宵夜十二点，我哋明明啱啱打完边炉，行喎，成班就好似唔想翻去酒店住， 哦、 不如去食个黐饭豆浆食油沙鬼。 都系嗰个心情影响啊， 心情影响同埋我谂啊，同埋因为真系好味。譬如咧，我住喺嗰个民宿附近嘅地方，过对面马路咧，就成条街都系夜市咁样噶啦。咁啊，其中一档咧就 系 卖呢个饺子嘅。咁你就开始睇住啲姐姐佢哋点样喺街边度由猜啦，到佢哋点样去煎啦，落水煎啦，一大 pack 咁样啦。$2一隻， 系啊，好平啊， 仲要系超级好味， 系啊， 咁你唔系唔食啊嘛，系咪？食完之后又要去食咧，台湾好出名嘅胡椒饼 啦， 喺个炭炉度煮噶嘛，系咪？ 系啊， 再煮完胡椒饼咁啊，哇，唔够时间，咁点啊？食多个面线先去食 lunch 啦，咁样，哇，真系饱到个地步，系长期打斜啊！ 因为台湾你真系每次见到嗰啲小食档咧，佢又挂个招牌咧，又古早味 啊， 又祖传啊，又秘制啊，又影啲相出嚟咧，你好似会坐喺度咧，就好似食紧一页历史。咁样咧， 认同 你就又多个心情噶啦。喂，真系买都帮衬吓，呢个话九啊几岁阿老阿妈整噶，咁跟住你又帮衬啦。 同埋即系你见到嗰啲咧，喺香港好似冇乜得点食咁样咧，你就觉得喂，不如都食啦咁样。不过每次可能即系大家买一样嘢翻嚟，就大家 share 啲，每人掹啲 食少少，可以试下唔同嘅嘢咁样。净系嗰条街啊，即系你朝头早咧已经有一个好大嘅挣扎。究竟咧你要食刀削面好啊，食嗰啲粉仔好啊，食 炒 面啊，食嗰啲煎包啊，食咩？ 多就好啊！如果咧，譬如话得我两公婆咁样去咧，你好快扫三四档就饱咗。 系啊系啊， 你人多嘅话咧，我哋真系扫十几样，每人食两嚿都抵啊！ 所以呢个系好开心，即系同埋咧，即系好开心系啲朋友。其实我哋开头系3年前一齐去过嘅，我哋就已经讲噶啦。 年年不如我哋試下一個短 trip 咁樣去啦，三年都約唔到時間，即大家都忙啊嘛，係咪先？跟住咁難得今次咧，大家就疾走三日兩夜，其實係攰嘅。咁我哋又要飲兩杯啊嘛，係咪先？咁所以咧，你見到其實我隻眼都腫啦。 台北嘅喜愛夜蒲點㗎？ 喜愛夜蒲咪第一個感覺咪覺得自己老咯？ 係點解啊？係 咪唱 KTV 啊你？ 冇去唱 KTV， 潛規潛規。 之前喜愛夜蒲咧，即係通常如果你真係夜蒲之友咧，你會知道嘅，唔好咁早去，靚人。就算你係唔係靚人都好啦，靚人通常係壓軸登場嘅十二點你先至到啦，咁樣嘅。 OK， 十二點仲捱到嘅。 係啦，怎 料？ 十二點你去啫嘛， 去啫嘛， 冇嘢噶。 係今次由於時間嘅關係，俾我哋調早啲啦，冇搞到咁夜啦，咁樣。咁又未去到嘅，即係十點零十一點咁樣啦。到過咗十二點啊，啲人開始多，哇，好多人喎，唉，又冇位坐嘅，唉，翻酒店啦咁樣。 咁就失敗咗啦就。 係啊，即係早咗呢一架。係 啊， 三年前同三年後。 见真章啊，同埋另一样嘢你会见到噶，三年前同三年后之后咧，咁即系我中间都有去嘅，不过未必即系会去即系饮杯嘢咁，未必出去饮咁样啦。 冇人撩佢哋啦， 系 三年前就有人坐埋你。 你见到喺间酒吧嘅平均年龄咧，你一入到去，哇死啦，拉高咗人哋个平均年龄。 咁嘅你另外一样你拉低咗啊嘛， 高度啊嘛，你想讲 系？冇系啦 ，OK 啊，即系个感觉系哇吓咁后生嘅嗰啲妹妹啊，嗰啲仔仔啊，嗰啲咁样嘅，系我哋班奇英咁样。两杯， 系 翻酒店自己喺酒店饮啦咁。呢个我谂咧，即系可能一班大家啲咩兄弟啊、闺蜜之类啊，大家开始慢慢会有呢一个嘅感觉 嘅。即系自己收埋自己啦，跟住话唔好一蒲。 你嘅目的唔同咗啊嘛，你三四年前或者你再五六年前你落去蒲咧，你真系蒲噶嘛。 系。 但系而家佢哋想搵个地方吹水啫嘛，聚脚啫嘛。 同埋真系其中一个重点系有冇得坐。 系咯。 你冇得坐嘅话咧。真係有啲難， 嗰日都係啲咩？ 係真係 嗰日嗰日 喺台北蒲又好，中環蒲又好，我哋都喺度講價。 佢難得我哋嗰次就跟住佢哋阿超 B 佢哋去到嗰個地方咧。 中環 啊！開頭佢竟然話咧，如果你哋想喺嗰個露台位飲嘢嘅話咧， 企位 得企位啫。跟住呢幾個阿姑姐講：我唔企㗎。 我想問下嗰幾個阿姑邊包括邊幾個？好想知。 咪三個人妻咯， 三個人妻哦。喂，嗰兩個好年輕嘅啫喎。 得啊，有一個話咧。今日姐姐穿咗高踭鞋喎， 嗱佢又 死咯， 佢又唔識得好似我咁咧，識得帶對鞋嚟換喎。 你帶埋鞋換啊你， 係 啊， 佢去蒲嘅時候換咗對平底鞋啊。 我想讚你， 多謝。 係啊， 你有冇睇清楚啊？你有冇認錯邊件衫啊？ 人比較多，但係見唔，唔係成個感覺咪就係講衫噶嘛。 好好，你有聽到講成個感覺啊？ 係 啊，係啊，即係我企唔企到咯，你哋都企唔到啦，係咪？ 死咯， 更何況我哋咧。 又話温馨聲 嘅，所以我哋冇得呢個咯。我啱啱就係想呢個冇得，咁我哋咪係有家室嘅人咯。 係啊，唱朋友咯，唯有。 係啊，介紹啲地方啊，你下個月去啊嘛。 好啊，但我 推下埋只歌有冇唱？ 誒，佢都喺上個禮拜喺台北，佢係小巨蛋開演唱會喎。 怎么可叫你倾听？无聊地讲一串旧笑话，仍未令你快乐，仍多牵挂。然后你在街的终点转身说。在这夜不可以快些倾斜，下降在沉闷夜，清洗心中的狂野，令这荡游伴侣再躲入雨遮。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无疑电影主角做戏。胡乱地发问，但全不吸引。呆立对望，怎么可叫你兴奋？如流浪的心，无聊地讲一串旧笑话，仍未令你快乐。 点转身说。为何在这夜不可以快些倾斜，霞光在沉满夜，清洗心中的狂野，令这荡游伴侣再躲入雨遮。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夜啊，呢个系夜嚟嘅，黎明啊，欧夜啊，喂，我想问咧，圣诞节嚟紧啦吓，咁啊，唔系叫问你，唔系问你准备咗圣诞礼物未啊，咁系问男士咧，真系我认真嘅，当我睇到呢个题目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啊系，买啲咩俾男人咧，即系先为之啱数嘅圣诞礼物咧，咁样 啱嗰个人嘅嘢咯， 系咪啊？即系好似你咁啊，之前啊，好彩你真系要求咗话要买啲护肤嘅嘢啦， 我有要求到咩？ 系啊，有一年我哋系买咗，早两年咯。 系、哦、我俾埋牌子，我净要边个啊嘛？ 咁我就好开心，哎呀，好嘢买到啦！ 即系你觉得 你嗰份咧，我一早谂到，因为我知道女仔真系容易啲谂嘅。你嗰份咧，我一直都谂唔到嘅，直到上个礼拜五，等等，我知道我买咩俾你啊，曾志豪， 你唔会估到我唔信。 唔系，我觉得佢乜嘢可以都需要、啊。 乜嘢可以都需要， 系啊， 即系咩嘢都啱佢咯。 唔系如果我未买嘅，我有个我谂咗个 idea， 因为我觉得买礼物咧，你真系要，如果你真系想嗰个人收得开心，你要为佢而谂嘅。咁、我又觉得佢就 系 啱嘅，好多嘢都需要。 系咯系咯， 嗰日见到你礼拜五咪扮靓仔，又系一个部长咁样去饮个样咧，系咪先？ 但佢争咗少少啲。 我见到你争咗系咩？ 煲呔。 你争咗，你系咪想换条新嘅皮带？我想问。 唔系啊， 我唔系啊，咁我唔系，因为我见到你个扣好烂咯。 佢就系觉得个扣 系咪 ？ 因为 专注个， 因为嗰、那个我见到你个银色个扣磨蚀咗噶啦嘛，已经。 系、 哦、 啊，我冇留意到。 跟住我就喺度谂，啱啦，咁 佢留意我下体啊嗰日。 我留意你条皮带，我谂你 皮 带系绑喺腰嘅，应该系嘛？ 下体 咯，系 嘛？ 腰就喺下身嚟噶啦，系咪 啊？下身喺边度啊？ 都系上半身。 我羡慕你对脚长啊嘛，系咪好开心啊？而家我 你有冇偷睇我条？ 因为我只见到咦，好似磨蚀咗，啱啦，咁帮我买条皮带俾佢。 冇啊！ 咁你会唔会觉得佢既然嗰条皮带都磨蚀，佢都仲用，即系其实佢后来从来唔介意啦。我系咁会咁谂噶， 都接近噶，接近噶。 唔系，我有阵时你又知佢系有啲咧啡嗰啲咧，但其实佢系贪靓噶嘛，但系佢又诶是但啦， 唔系 咁样噶啫嘛。 因为佢件西装褛佢扣得埋啊，所以佢完全唔会介意嗰条皮带啊、哦。你信我？ Okay, okay 你反而买即系少少嗰啲西装 decorate 咧，可能佢可能会好啲啱佢啲。 系咪对你嚟讲买礼物俾一个男士好困难？ 你有好多个男士要送圣诞礼物咩？ 起码两个咯，佢 系啦。就 是 阿沃 洛 同 埋 阿华， 唔系同埋诺诺都系嘅。 系啦， 我认真啊！嗰日咧，我旧年咧买咗两份咧圣诞礼物俾我两个仔女咧，就我买啲比较实用啲嘅嘢啊，即系譬如即系其实真系 防蓝光嘅书台灯啦， 书券啊嗰啲咁样咧，其实嗰啲书簿费嗰度打咗啲斧头就办翻礼物 嗰啲 咁样。 因为真系 系唔知佢哋喜好 多功能笔盒啦，自动刨嘅圆心笔。 我 系 买咗，你知唔知我买咗个脚套俾阿罗罗，因为佢膝头哥咧，佢即系有时都唔舒服。 我呢啲 OK 啊， 但系好实用。 医疗用品对于你嚟讲，你永远觉得实用。罗罗未必会咁啦，人哋十几岁仔咋。 永永成日要阿永永定罗罗啊？ 两个都系嘅，阿永永就想要脚嗰啲，即系好似你成日都要用嗰啲啊， 护住个仔嗰啲。 咁但系呢啲系可能平时妈咪都可能要买嘅嘢俾佢， 所以话你打斧头咯。 你睇你个名店会唔会有呢个牌子咯？channel 有冇出护室啊？ 唔知啊，我谂应该唔知。 嗱，咁譬如真系，譬如买俾曾志豪啦，系咪真系买啲护室啊？套即系护踭啊嗰啲？ 我觉得呢个同年龄有关系嘅。当年龄越大咧，就会追求一啲越实用嘅嘢，不论系送嗰个人啦，或者收嗰个人咁样。但系年纪轻嗰啲咧，就硬系会觉得，譬如女士点解会觉得中意啫？难道佢真系需要多一个包包？佢真系唔需要噶嘛？但系觉得我有一个包包嗰样嘢，兴奋开心。 唔系嘅，你送名表俾我。我一定会咧反应噶， 嗱系啦， 名表系实用定系奢华？ 画一只俾你啊， 好啊， 唔系 话 系剪一只出嚟，我上次咁 剪俾你。 呢度咧有讲，即系有个新闻就讲啦，即系有五样嘢，佢话咧即系应该咧2019年咧啲男士都会喜欢会收到嘅。不过我又望住你哋咧，其中一个啱嚟咯，但系我嗰几样嘢， 你讲嚟听下先， 可能 我 啱错咧。系啊， 好啦，一部个嗰个游戏机。 一部游戏机， 即系呢个游戏机， 任天堂嗰个 啊，系啦系啦，你喜唔喜好啊？ 又唔会拒绝嘅，你送俾我会好开心嘅都。 我少玩游戏机， 系咯，即系嗱，譬如你哋都系唔系年纪大啦，但系又唔系年纪细。咁 你谂下，你买咗个游戏机翻去，未系佢个仔把住嚟玩，佢有得玩， 俾佢玩。 系啦，第二样咧就系表啊。但系个表咧好个人化噶， 我认同。呢啲我唔会选择买俾人嘅。 系啦系啦，真系唔啱就唔啱啊嘛。 因为个 taste 真系个个唔一样，冇好定唔好嘅系啱唔啱。 系，但系如果你买咗买一只靓表，譬如话我都买嗰个皇冠头火车头嗰啲咧。你就算几话我平时唔买呢个牌子，你都唔会拒绝噶嘛？ 喂 呀， 咁样喂，但系同事或者朋友唔会买火车火柴头俾你噶嘛？ 咁个意思啊嘛，讲紧一冻即系几皮嘢 咁 样 咯。 咁 呢个 买错咗，睇有冇得换咯？ 系呢个真系一定要同隔篱嗰个去买咯。即系你譬如当圣诞礼物咁送咧，譬如你真系送可能千零蚊只表咁，你个款唔啱咧，真系摆埋一边。 我上次试过咧，即系主要都系因为做错事啦，咁啊洗心革面啦，就买咗对。耳环咧送俾我老婆啦， 结果都系退回啦。 唔系退回，仲要拣咗咧，谂住话喂买啲有牌子噶啦，咁啊买咗 H 牌子嗰个俾佢啦。你话佢咪好贵咧，又未去到嘅。其实最后我记得唔知3000几蚊嘅啫，嗰个耳环。 OK， 咁但系最惨系咩咧？我谂住喂都贪慕虚荣啊，俾人威下都好啊。 大牌子啊，系咪？ 系啦，点知佢话咧，唉，真系冇办法。佢话戴咗上去耳仔度咧，敏感。 哦， 跟住话吓。咦，我以为牌子越贵就应该即系唔会有敏感啦。咁跟住佢话同物料有关啦。去到最尾咧，佢话唉，佢夹硬戴咗一次。最后佢话咧，原来我需要嘅咧就系后边要冇托嘅嗰种嘅 吉 针， 我实知啦， 系啦， 我 你 话 真系我 实 知啦，系啦。佢话要 我，你系咪口？你咪都扮晒我。 跟住 我实知啦。 我话 你实知喺你心里边 讲。我话有咩分别啊？佢话因为咧就唔使再有个耳托咧夹住，佢话咧就更加令到佢唔知有发炎机会嗰啲。譬如你话呢啲咁即系咁贴心嘅咧，我同佢讲我话。下次咧，我带你直接去买算数啦。我鬼识得同个 sales 讲，我要长啲、短啲，唔好吉针嗰啲 咁 鬼字啦。 做三样啊，多问一次 啊， 快啲讲埋佢啊。 讲唔切，我哋翻嚟 再讲啦。 今日再慢慢讲下啦。圣诞节啊嘛，希望都想到收到一份合心意嘅圣诞礼物，系咪？ 有咩想要啊，桂花田？ 我一间 佢需要多啲时间咯，佢需要多啲时间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在北京，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接见述职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李克强表示，香港修例风波延续至今，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害在多方面。中央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不移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他又说香港还未走出困境，希望特区政府继续努力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 香港 法修例风波延续至今，对整个社会造成的损害啊，可以说是多方面。中央政府将一如既往的坚定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一如既往的坚定支持你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坚定不移的维护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当前嘛，香港经济已经出现明显的下滑，多个行业都遭到了重创，可以说是面对着前所未有的严峻复杂的局面。你呢，带领特区政府啊，竭尽全力地维护社会稳定，也出台了一系列保企业、稳就业的纾困举措，这些可以说都是迎难而上、出其不意的。中央政府对你和特区政府为此做出的努力啊，是充分肯定的。香港呢，现在还没有走出困境，特别行政区政府啊，要继续努力依法止暴制乱，恢复秩序，并且要抓紧研究啊，香港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问题，维护香港啊长期繁荣稳定。 消委会同机电署合作测试市面12款单头电磁炉，过半数未能够通过所有安全测试，其中一款的温度上升超过标准上限，若果线圈长时间运作，可能会加速绝缘系统老化，严重可以引致漏电、断路器跳掣。十二款电磁炉的售价由279蚊至699蚊，在加热速度又显著差异。同样属于2000瓦特的样本，加热每升水的时间由3.5分至4.5分不等。另外一款样本声称有1000瓦特，更加需时超过13分才能够加热一升水，表现欠佳。消委会引述机电署表示，已经详细检视测试报告，并且联络相关供应商跟进产品的安全事项，就不符合标准的项目，署方已经要求供应商改善。又提醒市民使用电磁炉的时候，遵照说明书的指示，并且安排有经验的技师定期检查。消委会测试15款共4类不同设计的抽油烟机，发现7款的机械安全不符合标准，有8款的阻燃能力有改善空间。测试同时发现烟通式设计的排气量较高，而单风扇设计的款式排气量未必低于双风扇设计的机款。15款测试样本之中，以品牌惠而浦的一款抽油烟机总评分最高，最低的是多田牌一款抽油烟机。测试又显示 Panasonic 一款抽油烟机排气量最高，达到每小时962立方米，但风扇转速反而最低，只有每分钟897转。而另外一款太平洋牌的样本排气量每小时752立方米，但转速达到每分钟2240转，显示排气量高低和风扇转速没有直接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本周中期有几阵薄雾，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08点，系跌79点。总成交金额4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5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2.4，升1.4；小米集团10.64，升2.4；中国平安92.7，跌4毫；美团点评102.6，升1.5；友邦保险81.55跌1毫。跌1.1，盈富基金27.85系冇升跌，阿里巴巴201.8跌2毫，建设银行6.49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09.39，瑞士法郎0.984，澳元0.688，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98。

期一广播到人妻啊，今日揾嚟一个题目啊，话可以咧了解多啲你啊隔篱嗰个同你隔篱嗰个嘅亲密关系去到边处？咩咁犀利啊？一讲就知道。其实个人认为唔使人讲，自己都可以感受得到啦。不过就有人可以分析到俾你听，讲埋俾你知，等你了解多啲啫嘛。讲咁耐，究竟讲啲咩呢？广播道人妻信箱今日讲你知两公婆嘅瞓觉姿势，麻烦啦人妻豪、人夫祖同埋 V O 田啊。人妻嚟啦，人妻你揾乜嘢啊？你见唔到嘢啊？ 你又话 V O 田嘅？ 我话加埋 V O 田一齐出场啊！ 系啊， 咁你今次 V O 田唔使讲嘢先， 讲完咗啦， 讲完咗啦，好啦，我哋音乐再起啊！ 老公啊，赢啊、 嗯！ 正所谓欧耶欧耶欧耶 吓，你想点啊？ 又冇欢乐今宵啊，欢乐今宵，点解呢个年代仲有嘅？ 系咯，边个写稿噶？ 系咯，我哋不如早啲瞓咯。 老婆早啲瞓 OK 啊，不过咧今晚我好攰，我哋唔好啊，哈哈哈哈，得唔得啊？ 咩啊，老公，你做乜嘢？语无伦次啊！你攰你咪早啲瞓咯。做咩问我唔好得唔得？你真系啊你犀啦！你以为我喺度谂衰嘢啊？ 你把声都几衰，我想讲老婆。 唔系啊，你谂多咗啦。 哦，咁啊好啊好啊啊！因为咧真系好攰啊，攰到咧我而家就想去瞓啊。 好啦好啦， 嗯， 今晚咧我有个要求啊。 又有要求？我咪话好攰咯。 我想你喺背后就咁。向住我瞓啦！ 你意思即系话就咁样向住你个背脊瞓咁就 O K 啊？ 哎呀，死路啊！唔揽住我就 O K， 咁你咪即系唔中意我啊啦？吓，同我瞓啦！ 哦， 文章话呢一种嘅瞓法叫做乜嘢？最俗式，一个系强势，一个系渴望关怀。哎，唔知呢个死路你明唔明咧吓？ 实啦，哎呀，呢位人妻啊，真系想试啲咩咧吓？试下个老公啱唔啱自己，还是试下佢仲系咪咁爱你？嗱，听讲个文章咧，仲有几个测试瞓觉姿势嘅，系咪试到啱到为止咧吓？咁其实我哋系咪可以去翻之前嗰页？我哋又嚟过吓。话说人妻喺网上面揾到篇文章，就话夫妇瞓觉嘅姿势如何，佢哋嘅亲密关系就如何。于是佢就用咗一个几星期嘅时间测试下佢个老公，睇下佢系咩反应。 唉，正所谓。病到亂講嘢添，我都唔記得咗。其實我係睇過網上面一篇文章，佢哋話點樣瞓覺係可以咧，知道究竟我同個老公有啲乜嘢嘅反應嘅，試下都無妨啊。反正個衰佬都唔知道我測試緊佢噶嘛。 喂，老婆啊，夜啦，仲唔瞓？喂，唔係仲有呢度口噏噏咁，你同邊個講緊嘢啊？ 我冇啊，我唔舒服啫嘛。 哦， 我唔记得咗。 唔舒服就会自己口噏噏同人哋讲嘢。 我唔记得咗第一个嗲。也冇啊，我冇同人讲嘢啊。好啦，瞓啦。而家你听唔到我讲噶啦。呢、這个文章话有一半以上嘅男人咧都唔中意汤匙式咁瞓嘅。哼，等我试下先。老公啊，等我咧喺你背脊后面揽住你嚟瞓。你就好似个汤匙咁样咧，缩埋一嚿，配合我就得噶啦。老公，你 O 唔 OK 啊？吓、 啊，老婆啊，虽然你系高我少少，但系你唔使咁样从后揽住我嚟瞓噶，倒翻转啊，我揽住你嚟瞓就差唔多。喂，男人嚟噶嘛，俾你咁揽住，边有尊严噶？ 哎呀，文章讲嘅嘢真系啱啊！原来有一半嘅老公咧都唔中意老婆咁样揽住嚟瞓噶。 辞职，咁我老婆揽住老公个姿势，佢唔 work 喎。咁到第二晚啊，老婆有人妻啊，就尝试下第二个方式啦，睇下佢试啲乜嘢下。 喂，老婆啊，嚟啊！今晚啊，好想你揽住我，我又揽住你，咁样嚟瞓。 吓、啊、衰佬啊，系咪做错嘢咧？定系佢知我 check 紧佢咧？佢头先呢个提议系交钱式嘅睡姿嚟嘅噃，代表住温馨甜蜜，大家可以互相依赖，唔可以冇咗对方、啊。 嗱、啊，不过讲明啊，老婆，十分钟就好啦，手会痹噶嘛，搞唔掂啊！ 哎呀，唔理几多分钟啦，老公你只要肯咁样互相揽住，就算一分钟啊！即系同你平时差唔多啦，都够噶啦。 唔好讲真话啊你！ 睇下啲老婆几热氹啊，揽下瞓一阵啊，就已经冧晒。嗱，各位人妇，你记得呢个互相揽实嘅交前式瞓觉啊，系会令人妻感觉好温馨。不妨一倾一星期都揽翻几次啊喂！ 啊！点解我呢排咧个老婆冇嘢咁样，同埋个衰婆咧唔想我揽住佢嚟瞓，由得我霍字瞓咁，仲背对背瞓添啊！唔通我老婆有啲嘢瞒住我？ 唉，老公啊，你做咩仲唔瞓啊？ 冇嘢 啊？冇？平时你一瞓落床就唔理三七二十一就瞓觉噶啦噃。我为咗你，唔想你瞓得唔好，我而家已经各自各瞓噶啦噃。 哦，原来系咁啊！阿老婆啊，你唔介意咁瞓就好啦。 唔介意，文章话噶嘛？ 咩啊？ 咁样瞓系代表我哋嘅亲密，存在住一种独立性，大家又有份安全感、 啊。哇，正啊！咁啊好啦，系咪唔使搞咁多嘢真系？ 系啊，独自去偷欢啊！ 我借住去监管。 各有各份，仲背对背份，篇文章真系睇得咁正面嘅，相信大家吓、啊、大部分都系咁瞓嘅夫妇嘅感情吓、啊，上面唔多唔少都应该有啲问题啊，否则唔系点样？点解会咁样瞓啊？你有你瞓，我有我瞓啊，咁点知最有爱系点嘅咧？我唔知吓，点样去证实大家嘅关系差还是好咧？我哋一首歌翻嚟之后，我就同大家倾下，究竟大家夜晚瞓觉两公婆系点瞓嘅咧？吓、啊！ 我想起你描述梦想天堂的样子，手指着远方画出一栋一栋房子，你傻笑的表情有那么诚实，所有的信任是从那一刻开始。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 庆幸是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责任可以不问，天亮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女人。你给我一个到那片天空的地址，只因为太高摔得我血流不止，带着伤口回到当初背叛的城市，唯一收容我的却是自己的影子。想跟着你一辈子，至少这样的世界没有现实。想爱着你一辈子，做你感情里最后一个天使。如果梦醒时还在一起，请容许我们相依为命，绚烂也许一时，平淡走完一世，是我选择你这样的男子，就怕梦醒时已分两地，谁也挽不回这场分离，爱恨可以不分。 王菲那英梦醒了， 系好正啊呢只歌， 系啊， 最中意最尾一句啊，我仲系咪你嘅女人咁样？ 哦，系啊， 女人啊， 仲可以有个高音喎，喺又似佢啊， 我真系唔加意见啊！今日你哋两位嘅状态令到我都唔知点算啊，真系。但系讲到咧，即系呢个瞓觉嘅 姿 势，系咪、 啊、 代表住一啲嘢咧？咁样 其实真系代表住一啲嘢嘅，但系咧头先讲文章里面咧话吓。分开咁样，即系你有你瞓，背对背咁样咧， 向左望，向右望， 即系系佢都系话，其实都 OK 嘅，有独立性咯。 系啊， 我觉得好准，因为我系咁瞓嘅。我哋一个系向住左边，一个向住右边，最好就唔我系 掂到大家。 冇错，因为你掂住咧，即系开头懒 speed 嗰啲咧，即系挨住啊，掂住手啊嗰啲咧，慢慢咧我就会摄下走咗咁样。 我都系， 因为有人掂住我系瞓唔到嘅呢一样嘢，我系。 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咁咧，请问。 咁我谂由细个开始我就唔记得嘅，同埋我自嗰阵 时 自己一个人瞓嘅咁就，你冇理由拖住家姐瞓觉噶，咁就算孖铺嘅话都 系。但 系 你中意温馨嘅时候都要即系。 嗱，我觉得呢个系男士同。女士可能是会有一些大不同啊，豪姐你觉得是不是？ 不是，因为呢最重要是个上床的时间是不是同步啊？ 是。 譬如呢，如果你说大家都是一起熄灯睡觉呢，那你就有很多变化啦。刚才你说什么有北字型啊，有背字型啊，比字型啊都得的嘛。 齿根型啊，刚才有。 是啦，但是呢譬如呢，为什么譬如我不知道早会不会这个原因呢，我有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变成北字型呢，背对背。 我 是 啊， 因为我上床时间晏啊嘛。咁我上床嘅时候佢瞓咗。 哦，咁好啦。 咁我话快㗎，咁我可以点做？嗱，有阵时咧调翻转咧，我会有用嗰个比字型嘅，即系我老婆咧，佢瞓着咗啦，佢就突然间反咗去侧边，就瞓咗去个面向床外。 咁你都系反住喺同一个凳嘅两边，系望住同一个方向。 我哋呢啲咪喺后边咁样揽住佢咧，咁样 OK 嘅。不过咧，亦都系好似阿祖话斋咧，揽到咁上下咧，哇，扎咗落底，佢只手有啲攰啊，崩翻出嚟先。 年事已高啊，都系有关系。 所以咧，嗰阵时我睇嗰啲爱情电影咧，我成日话真唔真噶？即系佢点样咧？咪话嗰个女仔咧？意会系佢在你壮阔胸膛，跟住挨咗喺度啦， 系啦，朝早咁样瞓醒咁样， 系啦， 攰嘅咩？ 喂，呢个我最中意咁样瞓。 喂，你知唔知我试过咧？ 有冇投诉过噶？佢又话你嘈啦， 请咗两日病假，我话 系咪？ 我有试过同我老婆咁样瞓咧，跟住我发觉，哇，唔对咯，好快就成只手咧痹咗咧， 真系肩痹啊！ 跟住会痹噶嘛，跟住谂 血你压住噶嘛，咁血液咪唔流通咯？你觉得好哇，好舒服嗱，即系男士同女士有唔同。阿天就觉得好 warm， 我揽住我老公瞓，但你冇谂过话人哋第二朝啊！整个朝头早啊，咁半只手废咗。 我老婆都试过咁样讲啲好搞笑嘅，又系咧，诶，类似诶调转咁样揽住一阵咧，好开心嘅。开头跟住揽住佢话：，诶，老公啊，哇，做咩事啊？其实我有少少颈痛。 即系不如可唔可以咧？ 系啦，佢揽你，你依偎住佢。 即系总之唔记得咗，总之大家 分 开 下 啦， 都分埋同一张床啦。咁样， 跟住佢仲话有少少颈痛嘅，跟住跟住我话，唉，早讲啦，我膊头都系痛。 咁会唔会系去到？因为佢话呢个叫做咧，女士咧，通常都系女士噶啦，即系个头咧系要叫做依靠住去男士嗰个胸旁嗰个位置咧，咁啊男士就咁样红红抱佢咁样咧，即系讲翻张床， 容易做到。 咁呢个咧系好初阶嘅情侣或者夫妇嘅时候咧，系啦， 即系仲系热恋当中啦，咁样。 思温同天怡就可能会咁啦，而家系啦， 唔知啊吓，唔拉其他人落水啊。但其实你老婆未必真系颈痛噶，你要拣到个，你都讲到要有脏腑胸膛啊嘛， 系啊， 唔系个个男士都有脏腑胸膛。 我有锁骨咯， 你 嗰所以 你 整 得行骨啊，你明白？ 我有锁骨，佢唔中意。 老婆唔想你啊，阿 William 想你咁尴尬啊，话俾你知，哎，老公你啲骨好硬啊，咁样，咪先至话，哎，我条颈痛啫，其实可能 系啊， 但系咧，唔系啊，因为咧，只要对即系冇人喐咧，敌不动我不动。 系啊系啊系啊，冇错。 我都咁样系令嗱，我点解会选择完全唔接触咧？ 唔系 去瞓觉，因为嗰样嘢对于我嚟讲最简单地就系我唔会骚扰到人哋瞓觉，人哋都唔好骚扰到我瞓觉。 咁但系你开始嘅时候，大家上埋 会有会有啲嘅，我哋通常都差唔多时间一齐上床瞓觉 咁 样嘅。 咁即系后来先即系你 你信我啊？我估佢嗰啲咧目标为本，功能行先嘅。 系嘛？ 一上到天雷地火大战三百回合，大战完三百回合之后就 你又嚟瞓啦， 走得咁啊，系啊！ 呢只大忌嚟，话俾听。 你讲佢谂啊，你讲到好似事实一样。 佢冇否认我。 但系我觉得嗰个研究写得几好噶，佢话因为咧代表住咧有一定嘅独立性啊，即系大家咧即系唔系代表你哋关系系疏离嘅，只不过大家瞓觉嗰阵时其实都可以有自己嘅空间啫。 但系 我会系咁谂咯。 迟更式咧，即系话真系红 后面揽 住 你咁样， 直连脚咧。 佢 点 解迟更嘅？我都唔明喎。 迟更系弯啊嘛，咁咧即系一个大细匙羹同一个大匙羹啦，即系一个大匙羹好似即系咁样成，系连只脚都去靠埋。 呢啲我 都 真系唔得。 哦，即系你两个人咧已经变成咗一只匙羹咁样个造型， 翘埋咗咁样。 系咯，我知咯。 有啲人会喜欢，其实呢个系好个人嘅喜好嚟噶，但最紧要系两唔系系两个都有一样嘅喜好咯。譬如有一个好中意即系阿田嗰啲咧，我要揽住你瞓啊，哇嗰啲咁样咧， 树熊对熊猫嗰啲咁样。 你知平時都唔可以有啲咩意見都唔可以直接講出嚟噶啦，其實可能佢唔中意咗幾廿年噶啦，但都唔可以講，但係可以有滿意，哇！老婆搞到我半身不遂咁樣，係但係你又開心，我又 OK 咁樣喎， 得唔得？ 為咗平衡下，可唔可以多反省 啊？你可唔可以現實啲？你冇諗過阿華嘅感受咋？ 瞓冧咗啊，就话知你乜嘢啦，系 你咁嘈，佢瞓唔冧噶。 你喺佢心目中嘅地位同埋份量都太重啦，因为你 唔系，但系总之佢哋两个搞得掂，开心咁咪咯。 但系咧，佢话咧去到咧，即系一个最极致就系话咧，如果你去个老公或者系老婆去到咁一。大字型，佢话你两公婆嘅感情应该系检讨下咯，咁样。 大字型几好啊！ 大字型去拱到隔篱， 我估应该系你系呢一个类别。 嗰阵时瞓到咁上下，好似都系咁啊！ 即一拳塞咗埋去。 嗰啲朝早起身冇咗张被嗰啲咧，我老婆成日投诉，成张被俾你掹走啊！跟住你就咁样，几好啊，几好自由奔放啊！ 大字型咧拱到隔篱嗰个咧，系净去碌到床边嗰只，或者系埋墙，埋墙。 呢个代表咩？知唔知啊？你要换嗰张床啊！ 哦，张床唔够大， 梗系啦， 唔够伸展， 系咯， 奋不顾身啊，系咪啊？抛个身出去啊！呢个直情系咪？ 咁你觉得你会唔会再做呢个实验啊？ 唔使啊，我 不如你坦白地问下阿华，其实咧，你每晚咁样扎住佢瞓，佢系咪辛苦噶？ 佢有讲辛苦噶。 咁你仲早 都要做少少， 已经完咗啦。呢个故事已经完结咗。 我都嚟啊，真系啊！ 佢系辛苦噶，不过我唔理佢啫嘛。 达成目标。又形容北韓聲稱發動的重大挑釁對於實現半島和平毫無幫助，提議雙方代表會面，又說北韓知道和美方接觸的方式。正在南韓訪問的比根和南韓的朝鮮半島和平與安全事務特使李道芬會晤之後，將會舉行聯合記者會，比根今天早上亦會和南韓總統文在寅會面，討論朝鮮半島問題，是双方继去年九月第二次单独会面。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该区。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本周中期有几阵薄雾，本周后期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10点，跌77点，总成交金额43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5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61.4，升4毫；小米集团10.66，升2.6；中国平安92.75，跌3.5；美团点评102.5，升1.4；盈富基金27.75，跌1毫；友邦保险81.55，跌1.1；阿里巴巴201.8，跌2毫；建设银行6.49，跌2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92，英镑10.432，瑞士法郎7.919，欧元5.362，加元5.916，新西兰元5.143，欧元8.6737，每百日元对港元7.1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27。日经平均指数报24014点，跌8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升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474.55美元，卖出1474.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咯，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中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啦，车龙喺卫理道。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喺九龙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咧就车多。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骏业街一段挤塞啦，龙尾就喺启福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一段挤塞，龙尾定富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鲤鱼门道圣安当油塘、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座椅是职业司机最贴身的伙伴，开车之前记得调校好，坐得舒服之余又可以减少劳损。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揀嘅係 Ed Sheeran 嘅 Perfect。 Darling, just dive right in. Follow my lead. I found a girl. 喺呢一个寒冷嘅冬日，同你身边最十全十美、最 perfect 嘅爱侣一齐度过，一齐拥抱面对寒风，丝丝嘅暖意涌于心头。 Listening to our favorite song.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曾志 豪，你细个嘅理想系 做大侠， 咁点解你会嚟做风骚快活人？你系咪背弃理想？ 一样嘅啫，而家文明社会唔使用剑嘅，靠条脷一样可以警恶惩奸啊，督破嗰啲黑暗嘅真相。 都啱嘅，我都冇见过病鬼嘅大侠。 好，咁而家就批准你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1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桂花田、黄耀祖一齐继续做风骚快活人啦！ 多谢两位大侠，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风骚快活人。 23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68%， 12点10分的时候继续风骚快活人。 是的，刚才在11点半之前呢就讲出个话题，就是讲收圣诞礼物，买给男士的圣诞礼物。讲了第一个就是游戏机， 系 啦，有两只颜色嗰个游戏机。第二嗰个咧就系讲紧手表、嗯，大家都讲咗啦，即系话手表 贵嘅就会啱咯，平嘅未必啱啦。 系啦。第三样嘢咧啊，唔知道你哋好唔好咧？咁啊系一个家电嚟噶啦，唔好谂住就系母亲节买家电俾阿妈，圣诞节都可以买家电。 苏跑，如果你话男士 系脱毛器。 男士買 即脱鼻毛嗰個啊， 都有噶。 哦，咦，其實我都覺得可以噶， 冇、需要用咯， 係咯。 唔係，係一啲有品味嘅嘢。 品味嗰啲咩瘦面機、六嚿腹肌震咗出嚟嗰啲射頻獨面 啊啊！买个嘢入口，跟住话啲牙会白嗰、那个， 咩嚟噶？ 你想要啊？ 唔系啊，唔系啊，我觉得嗰个好卡啊，我觉得嗰、那个。 OK， 咖啡机啊，佢哋话。 哦，咖啡机、okay, 都系嘅，都系 嘅。OK， 如果送个咖啡机俾你哋， 睇下嗰个男士本身中唔中意饮。譬如我系唔饮得咖啡嘅，我胃会唔得噶，我系啊。 我就觉得个咖啡机咧，真系唔用咧，摆度都型嘅。特别系嗰啲咧，即系而家嗰啲胶囊嗰只咧，系好型嘅。不过真系比较唔环保。如果磨嗰只就好啲。 系，即系佢中唔中意饮咖啡咯？但系阿豪仔讲得啱噶，你摆喺度都觉得自己个人好似有品味多咗咁啊。 系啊， 都好似有啲型型地系嘛？ 嗯，系嘅，系嘅，系嘅。 咁啊，跟住咧就系另一个都系一啲玩意嚟嘅。咁唔知你 O 唔 OK 啦？啊，就系嗰个无人机啊，即系 无人。驾驶拍摄嗰部机 系啦，系啦 ，O 唔 OK？ 如果送俾你 ，O K 喎，呢个玩下都好。 男士会即系会觉得都觉得开心啲嘅。嗱，我试过买过一部嘅，我谂大约半个钟头之后啦，就炒咗啦部机。咁跟住咧就玩完咗啦，咁就 你咁快就炒咗添啊？搞到 跌咗落水，系啊。 啊，啲驾驶技术真系 差少少，系啊， 冇 咩驾驶，冇咩 单车，连踩部 唔识揸车，唔识踩单车，冇错，系啦。 好一致喎，你其实 系啊， 咁啊，跟住咧就系电脑咯， 电脑 系啦。如果买部电脑咁 咩电脑啊？而家手提电脑嗰啲咁 样，手提电脑咯。 呢个争啲，呢个因为都系咯， 你就衫黐住个纸巾袋想点咧咁？ 如果 佢病咁啦， 如果黐住条蕉皮啊，就已经值12万美金噶啦。 系啊，嗱呢个咧就系讲紧就系话啊，五样嘢就呢个圣诞咧可以送俾你男朋友或者系咯，应该男朋友或者老公咁样咯。 OK， 睇你自己 O 唔 OK 啦。不过我见我两个拍档都唔系好受欢迎啊。 我觉得呢一个送嘅话。一个男士应该会开心啲，因为今日睇新闻咧就系话咧，圣诞同埋呢个新年啊，即系1月1号元旦嗰阵时咧，因为啊香港嗰个酒店啊，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噶啦，哇好平啊，大家去住下啦。我估唔到咧，去到连呢个大时大节嘅时候咧，话平安夜同埋除夕嘅酒店房个价钱咧都大劈价，可能送翻一个一晚嘅酒店房咧。更加實用咧，會唔會啊？ 即係話食鋪飛可以有酒店房。 唔係啊，佢直情講緊個價錢係幾多錢啊？譬如咧，佢有一啲五星級嘅酒店喺紅磡區又有啦，喺旺角區都有啦，講緊都係唔使1000蚊。尖沙咀有啲咧都啱啱掂住1000蚊咁樣，而有啲四星級咧，譬如喺青衣嘅四星級酒店咧，去到平安夜咧係175蚊一晚啊！ 175蚊一晚房， 系啊，呢、這个就系咧，即系最新嘅， 真系系。 荃湾咧就300几蚊有，元朗300几蚊有，另外有一啲咧，譬如沙田区咧都系400，松就有。讲紧呢个咧都系呢个平安夜嘅价钱啦吓。 系， 所以你谂下啦， 可 能呢一个更加实用喎、 啊， 系嘛？ 系啊，厉害厉害。 OK 啊，就你咁近，你 我見到旺角有一間啊， 即係我上次話 大品牌298蚊啊，平安夜。 我上次話有啲好平嘅自助餐100几蚊咧，俾人秒我嘴、啊。我上次話俾你哋聽嘅時候，你哋話 自助餐同埋酒店房唔一樣， 真係 自助餐同酒店房真唔一樣。 酒店房咧，其實因為可能佢之前賣緊500蚊咁計啊，佢而家因為佢酒店房都係嗰個房嚟噶嘛，咁佢平咗咧，咁我就唔緊要啦。 即係覺得同埋都幾實用嘅，又幾 sweet 啦，浪漫一晚咁樣係咪？ 啱啊，係啊。 諗諗下，天咁你送俾阿華係咪？開心啊，都應該 要限定佢個睡姿係要湯匙型咁樣， 係都係俾佢擲住。 我記得我有一年咧，係25、26嗰日去嘅，即係因為26號第日唔知道星期六嚟嘅，所以我就可以去到住一晚嘅，係都係唔係貴喎？講緊 哦，反而可能有陣時即係成日都會以為嗰啲大時大節應該會加價，但可能未必係咁啊！大家都可以睇一睇啊！ 即 係 你話市道差唔差㗎？嗰陣時我你諗下，我咁鬼叫做精明眼，我都可以 book 到聖誕。 講到自己變咗係正面咗添嗱，譬如我俾呢一間你睇啊，嗱呢間係尖沙咀嘅其中一間龍頭。 系啊系啊， 系咪？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 1300蚊一晚咯，都系。 哦，咁都 真 系 贵 喎，呢个 都要 真心高级升级啊！ 24平安夜加圣诞， 两晚啊， 一晚 啊， 平安夜嘅价钱讲紧。 咁咪平安夜过圣诞啊嘛，咪去到廿号走咯。 都系一份礼物，呢个都可以一个考虑，要振兴下我哋香港嘅旅游业啊嘛。 最开心系打开房门嘅时候，迎接你嘅唔系你老婆啊！ 咁系边个啊？ 系你阿妈， 咁咪一家人都开开心心啦。佢啊，今年咧就到佢出咗一张啊圣诞嘅英文专辑啊 ，Robbie Williams 啊，呢一首歌咧就叫做 Christmas Baby Please Come Home。 二台通识60秒， 牛津词典每年都会选出一个年度词汇，去代表过去一年嘅社会气氛、人民世情以及国际嘅关注点。今年当选嘅词汇系 Climate Emergency 气候紧急状态。自2018年以来，气候紧急状态这个词语的使用次数增加了100倍，反映世界各地的传媒会选择用更强的字眼去替代气候变化，希望带出对抗气候变迁是全球迫在眉睫的问题。 而今年《时代》杂志亦拣选咗嚟自瑞典嘅十六岁环保少女通贝里，成为历年嚟最年轻嘅年度风云人物。佢由去年八月开始，经常只身前往瑞典国会前举起为气候罢课嘅标语抗议，要求政治人物采取实际行动对抗气候变迁。因为通贝里的缘故，成千上万的青少年罢课，一起参与世界各地关注气候暖化的运动。 声音演绎蔡敬文，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Patt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喂，头先咧，通识六十秒咧都讲咗今年呢一个 Time 嘅风云人物啦，就系呢一个瑞典少女通贝里啦。咁啊，佢以呢个环保少女咧，就喺呢一个世界各国里边咧就巡回演说就见称嘅。 系， 但系咧嗱，好得意喎，佢呢一个人物咧就即系获得呢个殊荣之后咧。佢就有好多人咧，就即係唔認同佢啊！即係雖然你都好正常嘅，一個人就冇得到所有人嘅認同啦。咁但係咧，有啲人都批評咧，就虛無啲嘅，譬如話佢都係俾人營銷炒作嘅噱頭。有啲人譬如特朗普係咁樣批評佢嘅，但係個仔又反而係撐香港人喎。咁啊，但係對於呢一個通貝里咧，仲有一個罪責咧，佢就話：你究竟係咪真係提倡環保啊？同埋你提倡嘅環保咧？做唔做到㗎咁樣？ 嗱，佢就真係一定係提倡環保㗎啦。咁啊，同埋都見到佢真係去到唔同嘅地方演說啦，身體力行啊，甚至乎啊，即係話一個十六歲嘅女仔啊，夠膽啊話其他唔同大國嘅領袖們，你哋有冇做到？佢嗰句金句 How dare you？ 係咪？ 大家都會即係歷歷在目啊！喺嗰個記者招待會度講嘅時候，係咪？ 佢都同好多宗教領袖啊，跟住嗰啲大人物去對話咁樣。 我最睇佢都 盡心啊， 做好多嘢啊，係咪？ 但係最麻煩嘅地方咧，就是、人有個批評咧，就係話究竟你提倡嘅環保咧，做唔做到嘅咁樣？ 咁我呢個係一個問題，有冇一個答案啦？咁樣 唔係點解會咁講咧？因為咧佢就陰公啦，佢咧就喺之前咧，佢有一個旅程咧，就俾人攞出嚟抽證嘅。 係啦，亦都係火車嗰張相係咪啊？ 幾個都有嘅，火車有一個咧。嗱逐格講咧， 我哋評下你，我哋嚟 係啦，有一個咧就係話。这个联合国的气候大会之前举行了，在2号的时候就在西班牙到揭幕。当时呢这个瑞典少女呢她就说好她呢就要去马德里。但是呢她就不想搭飞机。因为呢她讲到明呢她曾经是批评过的人说喂你搭飞机呢是高碳排放量。 想减碳排放量的嘛。 是啦咁她就说她批评过呢好多人就说你搭飞机的人呢不啱啦她还加了个 hashtag 给这些人呢就说是 flight shame。即是说呢飞行这些人可耻。 首先 是啦你起了这么大的头。即是你说搭飞机是可耻啦。咁首先呢第一格你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呢即是每一个搭飞机的人都要被他标签成为一个可耻啦这个第一啦。第二就是那请问他又可以怎样可以避免到这个问题呢他真的想到个方法的。 他用了什么方法呢 是啦那他就说好啊我要去这个即是马德里那我就不搭飞机去。那呢当时呢他本来在哪里呢他本来呢就在美国的这个通贝里。佢本來咧，因為 搭飛機好難去，即係美國去， 係 啦， 去 歐洲喎，係咪？ 係啦，仲要係咧，佢本來點解會喺美國咧？因為最開頭咧，呢個氣候大會咧喺智利度舉行嘅，但係嗰陣時佢哋有示威啊嘛，咁咧就臨時改咗去馬德里。咁但係咧開頭佢唔知喎，佢個人已經喺美國啦。咁佢話本來諗住用陸路去智利嘅， 係 佢話嚇。而家你要去馬德里去歐洲學你哋話齋點去咧？咁呢個就係啦，佢就周圍揾人幫手啦，因為佢要唔搭飛機啊嘛。咁結果咧，佢就揾到個方法，有一個澳洲嘅家庭咧，佢話：喂，我有隻遊艇啊，我借俾你啊，咁樣。首先有人借遊艇先啦。好啦，就有一個咧26歲嘅船長，一個英國人嚟嘅，因為佢要識揸船噶嘛。佢話：喂，我幫你。咁於是乎咧，佢就喺呢兩個家庭裏邊咧幫手咧，就成功出發啦。好，咁係咪冇問題啊？ 哦，系咯，人哋又肯帮，咁又好似嗱，如果嗱，我真系唔鬼知啊，系咪先？即系好似啊，咁你搭少咗飞机，咁系咪帮到咧？即系虽然可能嗰班机都会继续行驶嘅咁样。 好啦，咁首先头先，如果你有福尔摩斯嘅头脑，你有冇留意到嗰个船长系咩人话？ 英國船長，佢個人而家本身喺邊啊？通貝利喺美國。 哦，即係首先佢要飛一轉先。 冇錯啦，呢個英國船長又唔係咁啱得咁巧喺美國度旅行，佢本身喺英國嘅，佢知道呢個消息之後咧。佢先自己搭飛機由英國飛去美國，我係船長，我由英國飛去美國嚟幫你揸船。 咁跟住咧，嗰對即係話借個遊艇俾佢咧，佢就話揸咗嗰只遊艇咁去啊。 嗱，係啦，咁然後咧，因為佢嗰度就有隻船啦，就俾佢即係借出嚟啦咁樣。咁首先佢話第一，佢話喂呢、這個幫你揸船嘅船長，佢已經飛咗一程嘅咯。係 咯， 佢由英國飛去美國，同你喺美國飛去馬德里係 咯 一樣嘅。首先佢話喂 飛一程啫， 係 咪？ 你係咪即係已經多咗多此一舉咧？ 你每一次咧，你要使另外嘅钱啊，各样嘢嘅资源啊，嗱，船都要有噶，系咪先？你都要入油噶，你 都 漫漫长路咁样去噶，系咪？ 因为佢哋计嗰个咧碳排放咧，飞机系一定系最多嘅，咁所以你话佢如果坐车或者坐船咧，如果就咁绝对数字嚟计咧，系啦，但系啲人就话喂，你有冇计过为咗令你自己悭碳？你又令到其他人嘥碳， 系 咁咪即系一加一减 条数，其实咪仲长咗咁 样啦。即系好似我哋喺街市买条鱼，唔系我自己拣我条鱼，系阿姐攞个条鱼。 好啦，咁然后另外一次咧，嗱，即系唔系话要抽成佢，而系咧啲人再举一个例子，就系话咧，原来呢个环保之路咧，并唔系口讲得咁容易。佢又试过咧，用两个礼拜时间，因为佢要咧去纽约，佢本来喺瑞典啦，佢要去纽约咧出席一个咧联合国嘅行动峰会，嗰阵时系九月嘅时候嚟嘅。咁佢点做咧？佢坐帆船，帆船 系 零碳排放啊嘛，最 perfect 啦，系咪？佢用 迟到， 佢用咗两个礼拜时间去坐啦，咁样。好啦，咁点知咧？佢喺船上面就拍自拍，就俾人揾到几样嘢。佢话第一。喂，你船上面有好多胶樽，咁如果你 系 环保嘅话， 呢个就真系唔系几 系啦， 系咯， 你有即起胶樽， 因为讲紧嗰啲咩碳排放啊，都好似咧深啲嘅议题嗰样嘢啦。但系胶樽，我哋三个吓星斗市民都 系 了解， 咁但系会唔会系即系唔系佢整出嚟嘅，即系嗰晚我哋船 咁你用啊嘛。佢用喎， 其他 成 可能其他船员用系咪啊？佢自己冇系嘛？ 因为佢有另外一次咧，就系佢自己搭火车嘅时候咧，影咗相咧，亦都系用嗰啲塑胶包装嘅。嗱呢个一个啦，嗱但系最紧要头先只船咧，仲有个问题嘅，佢咧就搭嗰只船咧就去咗头先讲话咧去到呢个纽约嗰度，咁但系去完纽约之后咧，嗰只船点啊？佢又唔会跟翻只船走噶， 即系都要翻转头回头船。 原来咧，佢话咧嗰只船咧。就要揾人咧，專門搭飛機咧，飛由紐約咧，再飛翻飛去紐約，再將嗰只船咧就揸 翻 去歐洲。 哇！ 咁啲人話：喂，佢話阿姐，咁又係同你自己搭一程飛機咧，仲要多啲喎。 哦，係哦， 係啦，因為你 直情有少少一闊三大嘅感覺啊。 係，因為你仲要特登喺搭飛機去紐約度揸個船翻去歐洲嗰度。嗱，咁呢幾個例子咧，其實就唔係想話。佢系咪即系唔值得攞呢个奖？而系咧，好似大家喺度问一个问题，就 系 话，其实咧，大家都知道环保好需要，而嗌一个好劲嘅环保口号咧，亦都好容易。譬如你话你可耻，睇电视嘥电啊，你用咁多塑胶乜乜乜，但佢话喂，原来你真系做到咧，讲得出。做得到 系 全部避免，仲要系真系令到咧呢个排放咧系要减到最低咧，就算系佢都好难。你谂下佢唔系特登想噶，即系我谂你，即系如果我哋用一个赞赏，唔好话阴谋论嘅角度，佢唔系想沽名钓誉，佢真系想话我唔要搭飞机，我唔要搭飞机令到自己破坏地球。但原来佢冇谂过就系 佢自己做到，但系令唔到人哋 做 到， 因为有阵时 候 我觉得个位置系有啲尴尬，即系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其实佢嘅一举一动咧都会成为咗人哋嘅榜样。可能佢本身谂住咧就做一个榜样，话俾大家知唔一定要搭飞机噶，其实可以搭船啦。嗱，如果只系咁简单，我哋睇呢个层面嘅话咧，佢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咪做咗一个嗱，我行先一步啦，我咁远横跨几个海洋都好啦，我做俾你睇嘅。你喺呢度可能真系会启发到某啲嘅朋友咧，就会谂。啊！下次我都未必一定要搭飛機啊，可能可以坐船啦、啊，咁樣就會好啲啦。但同時間你諗翻佢背後嗰架壇嘢，有28個人去招呼佢啊，36個人喺度飛嚟飛去啊，先至令到做到影到呢一張相，做到呢個行動嘅話咧，可能又會諗其實兩者中間都可以攞個平衡嘅。 我發覺咧，環保係最容易出事嘅，因為咧佢個要求實在太高啦。譬如你話、我哋今日搞一場咧 unplug 無電合奏環保音樂會，啲人就哇你又拍曬手 啦， 點知後來一定 系啦，系咪你都系黑魔 咪蚊咁做啊！如果唔係，即係我都會話普通嘅娛樂事業咧，係一個幾唔環保嘅事業嚟㗎。你個台可能你真係用一次你就冇得做， 冇錯。 你燈你咁多燈真係好多電㗎，係咪？ 可能又有膠啊，係啦嗱，亦都唔係話咧，你係咪想話搞呢啲環保音樂會嘅人都係沽名釣譽？唔係啊， 唔係，但又要搞個音樂會，想話俾佢推廣，其實環保係重要。所以有陣時但我見到好多而家咧搞呢啲類型嘅即係宣傳，尤其是光同環保有關咧，佢哋都真係有喺唔同方面啊，譬如嗰啲可能係宣傳單張啊，各樣嘢都自己做咗啲心機，做咗啲節流喺度嘅。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十二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在北京，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接见述职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李克强表示，修例风波延续至今，对整个社会造成多方面损害，香港仍然未走出困境，希望特区政府继续努力依法止暴制乱。他又说，中央政府将会一如既往坚定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一如既往坚定支持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社福界发起明天开始一连三日罢工，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表达意愿是一种自由，但希望当社工表达政治看法的时候，能够尽量避免影响基本服务，相信社工会秉持专业操守，又强调政府会和非政府机构紧密联系。另外，负责物色独立检讨委员会人选的罗志光表示，寻找成员加入委员会的困难度高，但认为关心香港的人有不少，会有人肯加入。他又相信今年内公布人选的机会不高。罗志光提到，独立检讨委员会是探讨社会的深层次问题，初步未有考虑加入传召权。消委会检视二十间航空公司的条款，发现全部都列明机票上列出的航班时间并不构成合约一部分，或者注明航空公司有权随时更改航班时间，因此未必负责或者赔偿乘客的损失。调查都显示，十六间航空公司的客户服务员未能够具体向乘客讲解若果航班延误或者取消航班的安排。消委会认为，航空公司的赔偿政策透明度低、客户服务质素欠佳等的问题一直被人诟病，敦促业界切实改善，为消费者提供更佳的服务。调查又发现，欧美的航空公司受到当地法例规范，在航班延误的时候的赔偿和安排较亚洲地区的航空公司为佳，当中又以欧盟的规定最清晰。消委会建议航空公司参考欧盟的做法，在相对较短的时间之内更改航班，应该及时通知乘客，并且有相应的赔偿。消委会测试十五款共四类不同设计的抽油烟机，发现七款的机械安全不符合标准，有八款的阻燃能力有改善空间。测试同时发现烟通式设计的排气量较高，而单风扇设计的款式排气量未必低于双风扇设计的基款。十五款测试样本之中，以品牌惠而浦的一款抽油烟机总评分最高，最低的是多田牌一款抽油烟机。测试又显示 Panasonic 一款抽油烟机排气量最高，达到每小时962立方米，但风扇转速反而最低，只有每分钟897转。而另外一款太平洋牌的样本，排气量每小时752立方米，但转速达到每分钟2240转，显示排气量高低和风扇转速没有直接关系。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温暖，本周中期有几阵薄雾，本周后期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585点，跌102点，总成交金额437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69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85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小米集团10.62升2.2，中国平安92.65跌4.5，美团点评102.5升1.4，盈富基金27.75跌1毫，友邦保险81.5跌1.15，阿里巴巴201.8跌2毫，建设银行6.49跌2仙。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2，日元109.4，瑞士法郎0.985，澳元0.687，加元1.318，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13。日经平均指数报24026点，升3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72美元，卖出1475.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节目主持 茉莉，有咩冬至送菜系全家都中意食嘅咧 ？Kitty， 不如如意翡翠金腰带啊！ 即系咩嚟噶？ 即西兰花大节再加珊瑚蚌。 哦，咁你改个咁有气势嘅名字，大家一定起哄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冬，早啲翻屋企。 暴力真系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仔安琪。我觉得超 B 呢，他是一个感性的人。佢俾我嘅感覺咧，佢係温柔啦，同埋佢係會對歌手嘅作品，佢係好著緊、好認真去聽歌手嘅作品，即係佢會係一個好開放嘅樂迷啦，對好多嘢都會抱一個好擁抱嘅心啊，所以佢係一個好好嘅 DJ 啊。星期一至五下晝1点到3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羅敏莊、阿土、美連康康， 中文歌曲龍虎榜盤州精選。 礼物围住你，姜饼拖飞香气扑鼻，有配乐寻获你，普天的诗如歌奏起，你带来了。 C H N 嘅 The Timeline Project 用音乐带大家坐上时光机，去到唔同嘅音乐时空。继较早前嘅富上代之后，大家再倒带去到50年代嘅时候，就有呢一首 The Timeline Project 里面嘅第一首完成嘅作品。12月为乐迷送上一首窝心的圣诞作品，由 Dear Jane 的 Howie 作曲，陈永谦填词。Dear Jane, Dear Christmas。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伤心要睇，开心要睇，忧心要睇，担心要睇，唔知开心定伤心都要睇。我需要嘅只系一本。风之波， 呢首唔系天空之城咩？ 你识咩啊？上到天空唔使睇书咩？ 好啦，今日呢一个风之 book 咧，上个星期咧就系金融嘅武侠小说啦。 我记得。 所以今个礼拜咧，梗系要有佢嘅齐名作品咧，就系、是、古龙啦，系啦、因为咧嗱，其实呢两个小说家咧，都系好多武侠小说嘅爱好者咧，佢哋真系捧到上天嘅宗师嚟噶。不过佢哋咧两个人行嘅路线咧，真系好唔同。金庸先生咧，你可以话系一个好传统嗰啲章回经典嘅嗰啲武侠小说嘅写法嚟嘅，故事啊、行文句子啊、架构啊，好完整嘅。譬如你几乎每一个作品咧，你都会知道佢嘅历史背景系边个啦。啊，神雕侠侣就宋朝嘅，去到咧呢一个即系倚天屠龙记就系元朝嘅，有晒嘅咁样。 系 古龙嗰个小说咧，冇一个有时间人物咁滞 嘅。哦， 即系你冇一个咧，譬如我问你《鹿鼎记》啊，唔系《鹿鼎记》，陆小凤嚟自边个朝代嘅咧？唔知。楚留香是属于哪个朝代的呢？不知道。他也都不需要交代给你听。是啦，小李飞刀究竟他是什么皇帝的呢？没人讲过。是啦。咁即他就开拓了另外一种即新的境界。咁那种新的境界呢还有。 因为没有局限咯叫做。 是啦。 因为即平时呢要跟返呢那些叫那个背景啊那些人的衣着对话那些呢好考究的嘛。即如果作为一个写小说来讲 你不可以错的嘛。 你除了知道他是古装之外呢冇。 就冇其他啦。 是啦。打破曬好多嘢，咁同同埋 輕鬆啲咯，叫做 係啦。同埋咧，仲有一樣咧，就係、是、古龍嘅小説去到後期咧，佢打破咗咧金庸嗰個玩法，因為金庸咧幾乎每一個主角咧都係由唔識武功到識功夫。报仇啊！你谂下，譬如话郭靖，哇，开头咧喺大幕里边一个小子嚟嘅啫，跟住俾啲江南七怪啊、道士啊，即系教到佢成才之后咧，系啦，有奇遇，跟住最后就变成一个大侠，一定系咁噶嘛。所以嗰阵时大家睇金庸好开心咧，就系、是、话，哇，佢由一个咧即系即系黄毛丫头，寂寂无名，点样咧有奇遇啊赢咗嘅。 嗯， 古龙嗰啲一出世咧 就嚟大侠， 佢就已经够好打噶啦。 系 陆小凤一出世就系陆小凤，楚留香一面世嘅时候佢已经系道碎。楚留香，你从来冇见过话啊！楚留香咧童年嘅时候咧，佢就食咗果流山啦，嗰只就输咗啦，冇嘅。佢所以咧，佢系完全两个套路嚟嘅。 系咁，亦都因为可能就因为佢哋嘅套路唔一样啊，代表住佢哋嘅风格唔一样，所以两个都可以啊，即系名留青史啊，真系。 系啦，其实毫不夸张咧，如果你将金庸同埋古龙嘅小说咧去头去尾就系攞个对白出嚟咧、你系唔会捞乱嘅，因为你唔会睇到咧，即系有郭靖嗰啲对白咧摆到喺古龙小说里边。同样地咧，亦都好少见到金庸先生里面啲对白咧，好似古龙咁样。咩叫好似古龙咁样咧？冇头冇尾，甚至乎有啲人咧去到一个极致就话：点啊，写诗咩而家？嗱，我今日咧拣咗其中一段咧、其实对好多人嚟讲咧，你都会觉得讲乜嘢系咪废话一堆嚟噶？系咪呃稿费啊？点解你好似咧，即系将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咧，就变成 拉到咁长？ 系啦，拉到咁长，无厘头化咁样咧。其实呢个真系佢嘅对白嘅其中一个特色咧，就系有啲人如果正面讲咧，就系话电影感好强，系啦，因为电影嘅对白咧，如果你睇嗰啲剧本咧，佢唔会同你讲话啊，他咧就这样行埋嚟啦，然后咧就举起只手咧就，大部分如果电影嗰啲对白咧，可能都系即系有个对话嘅内容啦，但系其他嘢咧可能就好多想象啦，同埋佢话你嗰电影嗰啲对白咧，好多时咧都会。节奏跳得好快 嘅，咁会唔会即系都访问翻古龙先生呢、這个系咪都系因为一样可能有机会去拍电影，所以就写得咁 哦？如果你曾经睇过佢嘅访问咧，佢系讲得好直白嘅，为咗呃稿费，因为嗰阵时嘅稿费咧系排格仔咧一行 即系 逐字，唔系逐行逐行。佢、即系曾经有一个风光嘅年代咧，譬如话你话原稿纸咧咪打横，譬如话有十排咁先算咧。如果你写到九行嘅，咁啊收九行嘅钱啦。跟住咧，古龙嗰阵时咧，佢就话：你又冇话每行要写满啲字 嘅，咁、我写三隻字， 又系一， 但我分开三行。嗱，但系最紧要系咩咧？你解得到点解一行一个字？所以呢个咧，亦都系佢即系嗱，佢讲笑咁样讲咧。嗰阵时佢访问里面，佢话我要呃稿费啊嘛，唔系点样唔系点有稿费买酒饮啊？咁样佢好中意饮酒噶嘛。 所以咧，一阵间我哋要读嗰段咧，有一啲系得。一个字，有啲系两个字，有啲系三个字。 系啊系啊， 但呢个就可能从而成为咗佢嘅特色咯。 系啊，嗱，咁我又系俾三部作品你啊。呢三部作品咧，我特登都唔拣啲太冷门啊，因为的而且确咧，古龙嘅小说咧，佢唔系好似金庸咁样咧。每一本你都聽過，因為金庸先生你直情有埋嗰個對聯噶嘛，《飛雪連天射白鹿》嗰啲咧，你每一本你都冇睇過都聽過噶，但係古龍嗰啲咧真係嘅，有啲真係好僻。 即係我都冇睇曬，咁所以我就唔會揀嗰啲嘅，我就揀咗而家三部咧，你一定聽過嘅作品，但你就要估下啦，究竟嚟自邊三部啦？啊，即係嚟自邊一部啦？一個咧就係、是、陸小鳳，一個咧就係、是、小李飛刀，其實佢喺佢嘅小説裏邊唔叫小李飛刀嘅，佢叫多情劍客無情劍，但我驚你冇聽過呢個名咧，就費事啊！你又諗咩咗啦？第三部咧就係、是、你應該都聽過，就係、是《流星蝴蝶劍》， 有啊， 呢個都聽過啦，係咪先？係啦、 啊，因為你嗰都有拍過電影版， 有 電視就都 電視都有 係嘛？ 電視都有，古龍佢都佢雖然未去到金庸先生咁犀利咧，幾乎所有作品都拍過咧，但古龍有幾個即係好成名作咧，都一定有嘅。 我特登有 我特登冇絕代雙驕嘅、因為呢、這個你哋最出名就呢、這個真係嗱。再讲多次啦，有流星蝴蝶剑啦，有多情剑客无情剑啦，同埋零零舍舍有一个咧，就陆小凤。 好， 系啦，咁啊，所以究竟你哋演绎完之后，可唔可以都即系谂到咧？嗱，可以喺演绎之前咧，你就咁讲下你个对白，你觉得系咪好？好咩咧？即系咪好好短暂啊？觉得 我又唔系、啊，我又觉得交代到 呢、 這个，系啊， 呢个有内容噶，见到个 系啊系啊。同埋咧，即系我觉得有阵时咧 ，less is more 啊，未必一定要咧，哇，好长戏咁样讲好多好多好多咁样。有阵时简单，但如果你最紧要咩，中个 point 啫嘛， 系咪先？即系好有画面嘅，其实好似话斋咧， 电影嘅感觉 系 咪好 强？即系嗰个情节会究竟系点样啦？咁我觉得 OK 嘅。今次虽然咧嗰个稿比较短。但是有内容的、大家可以不妨即可以留意一下究竟。不过我觉得其中有一样呢是一个数字呢 是可以即是。 一个 tips 嚟嘅，但我认嘅，我对于古龙先生嘅作品咧，唔系好认识嘅啫，所以咧，即系边个桥段，我就咁睇嘅时候咧，就算豪仔解说咗啲背景啦，我都未联想到嘅。我哋试下读一读， 好啦，我哋 应该试 下啦，系啦，起个先学神中嘅音乐先啦。 你嚟咗啊？ 系。 你嚟迟咗喎。 阁下喺度等候，莫非已算尽咗我必经之路喺度？ 即系你想讲呢条系你嘅必经之路系咪？ 系系啊。 好，我都明嘅。其实我只系希望你唔好嚟啫。 点解啊？ 因为就算你嚟咗，而家你都系要立即走。 咁如果我唔走呢？ 我知道你一定会走嘅。 佩服佩服。 不敢不敢。 你我十七年前一会，今日别过，都唔知几时可以再见你啦。 相见真不如不见，见又何妨，不见又何妨啊？ 靠天来，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好有想当年喺屋企 攞 住 碗饭， 跟住望住个电视剧集个 feel 咧。周冠 系啊，呢个《采留香》啊，唔喺呢个三个小说里边嘅。不过我成日都觉得，哇！呢只歌咧真系好有嗰个江湖嗰个味道喺度，潇洒啫。先生，我独行不必相送。咁头先 第一句湖海使我胸襟， 系啊， 几有画面，几 犀利， 大合啊，真系 系啊，真系。嗱，而家头先讲嘅嗰三部作品啦，《 陆小凤》、 《无情剑》、《陆小凤》啦，同埋《流星蝴蝶结》，系啦。 好，我哋两个估下先啦，好唔好啊？首先你估下呢一段戏咧，因为我哋冇咗个角色名嘅， 豪 仔揞住咗嘅，得阿祖同埋阿田两个。 系啦， 好片我哋两个唔系大侠啦。 嗱， 我睇嗰阵时咧，我个感觉，我觉得系两位大侠嘅对话嚟， 系， 即系我唔觉得系情侣嚟嘅， 系， 系两个大侠识英雄众英雄啊，已经系十七年冇见过面，而家咧就 系 嗰种咧英雄嘅合意嘅感觉，就话你要停。我俾個忠告你，就你而家翻轉頭，我唔會俾你過嘅， 係 即係有呢一種識英雄重英雄嘅感覺， 係 啦。我講到呢一度先，阿田你個睇法，覺得呢一段嘅內容又係啲咩咧？ 咦，我覺得係一對情侶， 係咪？ 其實我哋冇問佢，係啦， 因為我頭先喺咪後，我就聽到你咁樣講，所以我就覺得，誒，可以由呢個角度去諗一諗。 誒，究竟係兩個男人定一男一女咧？嚇， 你作你講咗先咯。 唔係因為我有見到你，我十七年。前一回今日即系吓， 今日别过， 今日就离开啦，咁就唔知几时可以再见咁样， 系 系啦，咁跟住佢又讲到咯，相见不如唔见咁样， 系 即系好似有啲纠缠咁样，我唔知啊，系咪？ 其实我觉得咧，佢个演绎都好好嘅，因为咧有阵时佢呢啲对白咧，好多即系后来啲研究者都话。其实都好暧昧噶，即系你讲到咧，但系佢事实上咧系讲紧咧两个武林人物之间嘅对话嚟 嘅，我都唔可以话，即 系 我哋就咁睇啊嘛，系咪先？ 系啊，而家问佢男人定女人啊？ 唔系，同埋因为咧，往往喺即系古龙笔下咧，呢一啲大侠之间啊，或者你话武林人物之间咧，佢哋都会有一种咧超越咗咧就咁一种对立嘅关系咧，你成日都会展现出咧就系佢哋话真系识英雄重英雄， 系重情重义，就算佢哋嘅谂法唔一样。嘅支持嘅門派唔一樣都好啦，但系你係一個合事啊， 我 都有 係 啦，我都係咁多。好，我估 係， 我估陸小鳳。嗱，我真係純粹估嘅，即係三個都唔知，唔估小李飛刀，因為我哋讀嘅時候冇刀出現到，係啦，唔估流星蝴蝶劍，因為冇流星，亦都冇蝴蝶，亦都冇劍，所以我估陸小鳳。 但係因為有小，因為太少字啦，所以就似係陸小鳳。 咁小李飛都少㗎，係咪先？ 係啦， 唔係啊。因为我撇除咗嗰两个，我真系乱估嘅啫。 我都拣小李飞刀啦，我都 点样你都拣咧？ 唔系即 系你就拣 系啦。 系咁啊，因为流星蝴蝶剑咧就唔系好认识佢。 都哦 ，OK， 系，只系即系纯粹系拣啫，唔知系乜嘢桥段，唔记得咗咩人物。 系 我连呢个系原系一个男人同男仔讲，我都唔知。不过即系作为一个女，如果系咧，其实咧佢话阁下在此相候，都应该系一个男士嚟嘅。 系 嘅，咁样，但系你我十七年唔见喎， 系 今后一别之后，唔知几时再见，有啲暧昧喎。 系 咁，莫非嘅关系？咁啊，不过唔紧要啦，呢个我都系纯粹估 嘅 啫。 系冇错，好，你哋当中人系估啱咗嘅。 系好彩， 我觉得系我，我觉得系我， 系啦，好可惜，唔系陆小凤啊。 系啊，唔紧要，冇错啊，啫系咪？ 系啦， 呢个唔使死嘅系咪？ 咁开心噶， 系啊，你都中咗嘅，系小李飞刀嚟嘅咁样。 系啦，书名你头先话就即系如果计翻个书名就叫做多情剑客。无情剑 系啦，咁咧，但系佢而家呢一个桥段咧，被誉为咧，即系嗱，系好多人就话咧，如果你话要讲古龙嗰啲经典对白台词嘅一种特色嘅话咧，好快咧，啲人就会话，哇，你梗系攞呢本出嚟啦，仲要讲呢个段落，因为点解咧？嗱，严格嚟讲，你咪发觉好似唔知佢哋讲嗰啲乜嘢啊？ 即系话你嚟咗啊？ 我又睇得明喎， 系啊，只不过系头先 可能我平时有阵时做嗰啲戏都系咁样噶啦，嗰啲你舞台剧嗰啲剧本都系，唉，讲咗都唔知讲乜，咁点啊？吸啖气讲咗佢啦，咁样咁 系啦。 但其实如果你慢慢做分析，又系每一个字其实佢已经有一啲嘅隐喻又好啊，好轻轻地就将个故事讲咗出嚟，唔好讲到咁白啊嘛。 阿祖都讲咗头先又话，即系想拦截住呢一位兄台，唔好俾佢向前行啊嘛。 冇错，冇错。 咁跟住就其实都好明显睇到 佢几清楚噶。 十几年前我哋即系大。認識 的因為點解啲人會覺得搞笑呢，譬如頭兩句對白， 你嚟咗啦， 係啊， 嗱，嚴格嚟講，你使乜問咧？你見到佢個嚟人已經嚟咗啦嘛，即係你諗下，等於你， 但呢個唔係一個電影喎，如果係一個小説嘅話。 唔系啊， 就算系一个现实生活一对情侣佢哋嗌交嗰啲咧，都会系即系嗌交，大家等咗好耐都冇嘢讲，跟住第一句都系，放工啊！鬼唔知放工咩，就约咗你放工之后见啊嘛。其实你都系咁讲， 唔系 人嘅现实生活都系咁噶。 因为咧，佢嘅特色就系咧，如果你将佢有晒前文后理咁样睇咧，你好有气氛嘅。譬如呢一段其实系讲紧咩咧，就系讲紧咧，佢创立咗一个系统嘅，就叫做兵器谱。佢就话咧，当年咧喺呢个兵器谱里边咧排名第一同埋第二，即系好似最劲嗰两个人咧，一个就系天机老人，一个就系上官金环咧就见面啦。咁咧其实咧上官金环系想杀呢、這个即系小李飞刀佢哋嘅。咁咧呢一个天机老人咧， 咩先？边个叫上官金？即系我意思话喺个对白里边，边个系？ 喺个 我系定阿祖系啊？ 你系边个啊？睇先啊！ 阿祖系你嚟咗啦，系你嚟迟咗。 即系我系拦截佢，叫佢唔好嚟，叫你走啦。嗰个 七年相见。 阿祖咧就系呢个天机老人，系啦。阿田咧就系呢个上官金环。咁咧佢本来咧就系想话咧两个武功排第一、第二嘅人咧，佢哋见面，而天机老人咧就想阻止上官金环咧就话。你走啦，你唔好过去啦。我知道你想杀人，我唔想你咁做。咁上官金环咧就好想去嘅。咁喺呢段对白里面咧，其实咧就隐含住咧佢哋嗰种咧即系好绷紧嘅气氛，就系话你嚟咗啊？佢话系你嚟迟咗。佢话你唔通你计算咗？我希望你唔好嚟，点解？你嚟咗你都系要走。咁其实嘅意思系咩？好含蓄，即系话咧，我根本就唔会俾你过，我就唔会俾你去做你要杀人嘅呢个任务。跟住， 所以好明显呢几句对白都叫做去拦截咗 呢个人。而对方咧亦都冇说破过，对方唔会话，嘿，如果我唔听你话咧，如果我系都要杀人咧，佢唔会，佢就话，但如果我唔想走咧， 系 啦，咁点咧？跟住佢话，但我知道你一定都会走。 好利落啊，因为好对自己好有信心。 系啦，同埋咧，你都可以话咧，佢系好含蓄嘅，佢从来都冇说破。点解啲人咧会觉得古龙啲对白有阵时会好少咧？就系、是。话你话佢摆武侠高手度对话又得，你话两个男女约情侣又得，佢话两个阿叔喺度食饭喺度，你嚟咗啊？系，迟咗，你终于都嚟啦，系啊，我劝你唔好嚟。 等你啊嘛，呢度你必经之路嚟，咁咪都 系咯。你又知我一定会嚟呢个茶楼嘅，系啦，即刻可以噶嘛？你明唔明？ 我劝你唔好赌啦， 我劝你赌唔好赌啦。佢系咁样嘅，咁但系佢嘅对话咧，好多都系充满诗意咧，所以如果咧，你上网揾咧话，古龙对白咧，好多时候咧，佢哋都会有个两极嘅评价咧，就系话，哇，大佬好睇就好睇啦，即系如果你睇住古仔咧，你就 会觉得 好有诗意，但系佢话如果唔系咧，佢话咧系劲多无厘头嘅，譬如咧。原来佢好中意讲咧，你嚟咗啊，我唔嚟嗰啲啊。譬如咧，佢有另一段咧， 佢系咪好想其中一节咧会问下呢啲妇女？ 啊、 你嚟咗啊？未嚟咗？ 譬如其中咧喺楼呢个多情 妇人， 多情叫阿无情剑，佢有另一段对白咧，咁样佢话系你系我，你毕竟都嚟咗，我毕竟都嚟咗，我知道你一定会嚟，一阵嚟一阵走。 即系都好多呢啲交代， 真心好似有少少费咁样， 系啦。佢咧有另一套成名作品咧，《七种武器》 啊， 佢里边有啲对白就话：我估错咗，我唔应该嚟，但系你已经嚟咗，我而家仲可唔可以走？唔可以，我可以留一只手，一只手唔够，你仲要咩？要你条命。冇得交易，冇好。 其实我有少少觉得咧，我哋下次可以试下一个人演绎两个角色啊，因为有少少自言自语嘅感觉啊。我今朝搭地铁嗰阵时咧，都遇到一个疑似嘅人自言自语，喺度讲嘢， 倾紧电话有 依啲，系啊，原来倾紧电话， 真系 但系同佢讲紧嘅呢啲对白系有啲似噶，我想讲。 但系佢系型嘅，咁所以咧好多时候咧，即系古龙嗰啲对白咧，你如果再 depth 真啲咧，你会觉得好好睇嘅，同埋佢有好多。有啲智慧嘅说话咧，譬如其中一个咧，我都好想 call 出嚟咧，好得意。佢话陆小凤有一次等个女人，跟住佢就话：你知唔知人生咧有一半时间咧系等女人换衫？跟住个女人就话：系咩？咁仲有一半时间系等咩啊？等佢除衫咯。 我好有智慧啊！呢个。 唔係，我諗咧，大部分嘅時間其實都係等佢除衫嘅啫， 佢都要著衫嘅，你唔著點除啫？你除咗得，或者著得 幾啦？除面又除，除面又再出過咯， 係啦，係咪啊？相聚係為咗離別，著衫係為咗除衫，呢啲都係古龍嗰啲咧，你會覺得嗒落好有味道嘅作品。今日介紹呢個就係多情劍客無情劍，要走咯喎。係 啊，哎咁快啊，哎呀，聽日見，拜拜。 畢竟明天要再來。